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又系一个星期嘅第一个嘅工作日。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3月15号星期一啦。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而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路喺度咧，就已经好准时翻咗工啦。咁啊，所以虽然星期一嘅时候，不过你哋都唔好懒散啊，谂住星期六日咧，咁啊轻松完之后咧，不如今日就。懒洋洋多一天啦，唔得噶，积极啲，咁啊，准备咧就迎接今天嘅挑战啦吓，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以前咧，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学代数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咁啊 ，A、B、C 啊 ，X、Y、Z 啊，唔系粗口，代数。其中一个代数咧系咁样写嘅，佢就话咧 A 就等于 X 加 Y 加 Z。好啦 ，A 咧就系代表乜嘢咧？咁样转头话你知啊吓。好啦 ，X 咧就系代表艰苦嘅劳动 ，Y 系代表正确嘅方法，而 Z 咧就代表咧就系少啲说话，少啲废话。好啦。咁当呢三个 X、Y、Z 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同埋少讲啲废话加埋等于乜嘢呢？就是、等于 A 啦。A 又系等于乜嘢呢 ？A 咧就系、是、等于成功。我哋会唔会谂一个最啱自己嘅方法，然后揾一啲最同自己合得埋嘅拍档，跟住就用一个最正确嘅方法，大家少说话。多做事，然后最勤力，咁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家都预期或者系希望得到嘅成绩。今日朝头早，你会唔会已经谂住？我今个星期嘅计划系点样点样点样？然后用一个最勤力嘅心态、最积极嘅态度去完成呢啲嘅工作呢？祝你早日成功啊！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再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越热似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 You are the only one Oh my love 越热似焚如令我一再狂想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再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越热似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 You are the only one Oh my love 越热似焚越令我一再狂想 爱已经奔向你。You are the only one. Oh my love, 若坚持得，如令我一再狂想放任，仿似重温梦的世界。Goodbye, loneliness。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间，佢系 Leon 黎明。I love 一支棒，歌名是我爱一支棒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机构电脑分析师阿桃， 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我哋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睇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在这里、啊、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说话呢，由小就听到大的了。就好像这一位来自英国的11岁男童，叫做 Alex Baker， 小小开始就患有自闭症，而他的妈妈 Laura 呢就发现他喜欢画画，而且呢去到5岁的时候更加发现他带他出伦敦行街几个钟头，回家竟然可以单凭记忆就画晒整个伦敦的街景出来，而且呢象征度相当之高。自此之后就发现了他对画画有独特的天赋了。而家呢11岁的 Alex 呢除了画画画好叻之外呢，更加拥有超乎常人的过目不忘能力。能够短暂咁样参观咗某一个地方之后呢，就可以喺书本上面画咗成个街景嘅面貌，而且呢相当之逼真啊。我自己呢就上网睇过一啲图片，无论係实景嘅图片啦，同埋 Alex 画出嚟嘅图片呢，我自己觉得啊都相当似㗎。而且呢细节嘅位置，例如喺一栋大厦入面有几多隻窗啊，一个楼宇嘅结构有几多条柱呢，佢都画得一清二楚，真係相当之犀利啊。媒体就话啦 ，Alex 咧每一次画一幅街景嘅画咧，大概需要三个钟头。如果要画一啲好细致嘅大场面咧，可能甚至乎要画几日噶。而喺众多嘅大城市当中 ，Alex 咧就话对伦敦情有独钟，因为佢糅合咗新批嘅金融大厦同埋历史嘅建筑。吓、啊，唔知道呢一个天才儿童几时会嚟香港呢？我都几期待佢可以喺香港画我哋好靓嘅维港景色，同埋我哋好独特嘅建筑风格啊！ 呢个世界上有精仔、有懵仔、有叻仔、散仔、赌仔，仲有戆居仔，有衰仔、有好仔、扮骨仔、癫仔、蠢仔，仲系个败家仔。细蚊仔、臭飞仔、招积仔、靓仔、打仔、乱咁出刀仔。 爽嘢、正斗嘢、靓嘢、节嘢，最爽就捞粗嘢，确系认真唔少嘢。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除了成日讲一些大家互相帮忙的事情之外，有一些其实我们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啊，是可以帮到我们生活便利。所谓生活便利，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悭时间、悭水、悭力。咁个人又可以开心啲啦。所以社会的进步呢，其实对我们个人嘅生活咧，个态度啊，或者个质素咧，系有直接嘅关系噶。啊，星期一嘅时间，你会唔会咧每一次翻工嘅时候都已经担心，哎，又到礼拜一啦，又要咧喺度塞一塞啊？啊，每日咧朝头早啊都要听住咧，譬如七点钟之后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到底个交通情况会系点咧？其实观塘市中心好多时呢都是有好多交通的情况呢都几惨的。曾经呢就有网民亦都话过，如果在观塘返工呢，其实那个交通情况是非常恶劣的。九龙湾亦都好惨，因为如果九龙湾你搭巴士的话，明白的，观塘都已经上晒车，仲要去到九龙湾的时候呢，即是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得个企字。不过咧，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啊，市建局咧就表示啦，嗱，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嘅第二、三期发展区嘅建筑工程咧就已经系如期落成啦。咁啊话到，喂，新嘅商场之内咧嘅一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嘅装修以及机电设施嘅测试咧工作亦都大致完成啊。大概咧就系今个月底咧就会交翻俾政府嘅部门咧去到管理噶啦。咁啊，预期咧就喺下个月二号咧，咁啊会正式咧就系运作。咁啊，届时啊，原本设于咧就系裕民坊同埋观塘道嘅八条巴士线同埋二十二条嘅小巴线咧，就将会搬到去新嘅地方。咁啊，新嘅商场咧就设有二十四小时啊全天候嘅行人通道。咁啊，亦都会咧就提前喺今个月30号咧就咁啊去到用啦。咁啊，亦都一嚟当系半试验性质啦，亦都系方便咧就系裕民坊啊、协和街啊、同埋物华街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咁今次咧见到呢一个嘅重建咧，咁啊令到咧就市区上面咧多咗啲新嘅朝气。咁啊，始终咧有一啲即系大家挨咗咁耐呢一个嘅建筑嘅地盘啊，喺个地下嗰度卜咗好耐啦啊！而家咧终于咧都睇得到个成果啦吓。咁啊，今次咧就预留咗16,300平方米嘅楼面面积，咁啊用作咧就改善市民生活同埋一啲嘅社区嘅设施嘅。咁啊，当中咧有近14,000嘅平方米咧，咁啊会俾公共运输交汇处，咁啊现代化小贩市集。咁另外設有7,100个平方米咧，就係綠化休憩嘅空間嚟嘅。好啦，其中咧一個現代化一個叫小販市集啦。啲小販市集咧，我發覺喺多區啊，亦都咧就係出現得越嚟越多。咁啊係一件好事嚟嘅。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啦，咁啊如果大家都係住美孚新村嘅居民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住咗好多年，我細個嘅時候咧，咁就喺而家巴士總站嘅位置，以前都係巴士總站嚟嘅，不過以前巴士總站咪細好多，咁啊叫橋底，咁啊橋底咧嗰個位置咧就有好多嘅小販嘅，咁我經常咧都會特登咧就走落街嗰度衝啊衝啊咁啊，以前細個咧就去幫襯呢啲嘅小販，咁啊當然啦，而家就絕得啦。 咁啊，因为都要行翻啲佢哋卫生啊、牌照嘅嘢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多翻啲呢一类型啊，叫做小贩市集嘅话咧，又系唔系可以咧，就系、是、帮到啲市民啊，去到买一啲日用品，同埋而家咧实在太多唔同嘅商场啦，而商场入边嘅嘢咧都实在系千篇一律。咁如果可以咧，就多翻啲唔同嘅叫做商品啊，或者啲小作经营啊，咁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咧就市民除咗能够咧就系、是、经营呢啲铺头之外啦。可以咧喺購買嘅選擇方面咧多咗唔同嘅選項，咁咧其實我哋亦都咧可以即係見多啲，咁啊睇多啲啊嚇，係一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噶。咁啊而且咧食物方面咧，我見過好多而家新落成嘅街市啊，邊一區都係啦。咁啊啲街市入邊咧，除咗係有五金鋪又有啊，譬如濕街市應該有嘅嘢，佢哋又會有啦，同埋都有好多咧就係熟食嘅攤檔。呢啲熟食嘅攤檔咧，哇直頭咧！中西日啊，有啲甚至乎有埋印度菜啊，哇都相当之丰富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去开呢啲街市嘅时候呢，咁都可以望一望，好似我咁都越嚟越鍾意呢行呢啲街市。以前大家就成日喺度话呢，就好羡慕新加坡式嘅街市啦，咁话到入面集国家大城，咁讲到呢係好劲嘅。其实我哋香港嘅街市咧，好多时啲新加坡朋友嚟到嘅时候，都一样咧会觉得，哇，香港啲街市都好靓、哦，有啲咧甚至乎都系靓过佢哋本土嘅地方啊！所以咧，我哋先欣赏咗自己嘅地方，咁样咧个人都会开心啲啦。 实实与你一世 ooh, 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 把猫怎爱乌龟我爱的因你是你 ooh, 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 但独怎信清契我信的都信是你爱情繁忙有谁陪谁曳爱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世都动荡尘世爱情繁忙有谁陪谁挥爱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世与你一世 Jara 嘅 I Promise， 时间咧好快就会到六点半钟啊！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咧要黐住个心机，仲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转头再见啦吓！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成功找了我的好拍档崔杰彤在这里，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的听众。 早晨啊，哇，把声咁精神，一突然之间， 梗系要咁啦，星期一啊嘛。 梗系啦，精精神神啊嘛，系咪？ 系啦，嗱，所以咧，今朝早咧，星期一咧，我就揾咗个研究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咧就系咧呢一个研究其实都好新嘅，2020年嘅时候咧，一班学者去到做嘅。咁佢哋咧就揾咗年龄咧介乎18至92岁嘅受访者，即系嗰个range 都好阔啦，18至92岁。咁问佢哋啲咩咧？就系问佢哋有冇设立到人生目标之后觉得快乐咗 哦， 咁不如等白元浩你又做下呢个受访者啦。 好好啊，我最近咧都有啲叫做体会系咩咧？成日话嗱，人生成日都有个所谓嘅流流长，不过人生嘅时间咧又系眨下眼咧又过噶啦嘛，系咪先？ 嗯， 咁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人咧。除了有目标是真的可以帮到你 kill time 之外呢，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成日都好像觉得不知道做什么好，其实这些时间就白白浪费了，还有呢一些都不好玩。我成日觉得呢，喂，人一世物一世，有得玩有得吃，当然是拿了来先啦，是不是？如果你不是你成日发梦的话，就真的浪费时间不好了。所以我觉得有目标呢就可以帮到大家呢，就想下自己的时间怎样安排，那么过生活呢就开心很多了。 啊，冇错冇错。咁啊，小白，你系自己有一啲短期目标啊、中期目标啊、长远目标啊，定系每一年嘅新年都会定立一啲目标？你自己系点嘅咧？ 短中长都有啊。每一年嘅目标咧都有嘅，不过上年嗰啲目标咧就实现唔到，因为疫情关系，即系谂住读咩 course 读咩 course， 点知人哋人哋闩埋门添啊，咁啊，所以就冇得搞。 咁佢都唔想嘅。 系啦系啦，咁啊睇下。 咁你达唔到呢一啲目标，又有冇令到你觉得唔开心咧？ 如果达唔到呢个目标咧，系因为我自己个人因素嘅话咧，我会觉得唔开心，有啲睇唔起自己，同埋有啲内疚，觉得点解咁都做唔到啊？但系如果你话外在因素，譬如真系疫情搞到我有啲 course take 唔到嘅，咁都冇办法咯，咁样嘅心 态。系咪下年做咯？ 系咯系咯系咯，就系咁咯。 根据呢一个嘅研究咧，佢就话原来嗰个结果显示啊，目标嘅内容咧并唔重要，最后达唔达到个目标咧，亦都唔重要。重要系咩咧？就系喺定立目标嘅时候咧，只要预想到自己能够达成嗰一刻，即系譬如我当我嘅短期目标就系每一朝翻工都超级精神，一个冚路都唔打嘅，唔会觉得眼瞓嘅。咁而我喺度谂起呢一个目标能够达成嘅话咧，嗰一刻就已经带俾我好多嘅快乐啦。 咦，系、哦。是喎、 哦，即系话简单嚟讲，即系咩咧？简单坐喺度谂你个目标咧，已经可以带俾你快乐。 喂，即系发梦都开心、哦。 系啦，冇错，即系话俾你听咧，人唔可以冇梦想，因为冇梦想就等于咩啊？等于一条咸鱼。 咸鱼啊！ 系啦，所以咧佢就呢、這个研究就话俾你听啊，原来拥有梦想咧，无论佢系大又好啦，小又好啦，或者到结果系咪成功都好咧，呢、這个都系后话啦。最紧要咧就系好似头先小白你讲，原来有梦想或者有目标嘅人咧，佢 本身已經能夠帶俾你快樂，同埋有一個動力去到做出改變咯。 哦、我之前咧，我哋三個喺直播室啊，即係我你同埋阿 O 咧，三個喺直播室都有講過咩想我同阿 O 上年喺呢個時間咧，想有個船牌，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想話考係啊，考個船牌，我突然間諗翻起呢件事。咁嗰陣時咧，都喺度話其實如果考個船牌又點又點又點，嗰一刻咧就真係我哋三個淨係諗起有個船牌啊！都已經 好 開心 啊！ 係啊，咁所以你話夢想嘅嘢咧，你淨係諗啊，都已經開心，即係發夢其實都已經開心啊！唔使話下下嗱實踐到當然好啦，但唔使話下下咧好 hush 嘅，發下夢都已經可以帶俾自己好多快樂啦、啊！ 係啦，所以喺星期一至早上啊，知道大家可能哎呀翻工有啲攰啊，起身唔緊要。醒咗之後，諗一樣你覺得快樂，可以即係想做嘅嘢咧，咁就有動力㗎啦。 哦，咁啊承接住自己啱啱瞓醒發完夢，咁啊擘大隻眼就嗰啲叫發白日夢都開心啦。 係啦，咁啊轉頭見啦，小白。 轉頭見。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哎系啊，我系白元浩啊，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发白日梦噶，原来发白日梦都可以为我带嚟快乐噶，好彩崔杰同话俾我听啫，如果唔系我就成日秒我自己，哼，成日咩都唔做，挂住发梦，啊，以后多个藉口啦吓，多谢你啊，好啦，星期一嘅时间，晨光百科。咁啊，話説咧，我每一個星期咧，即係盡可能咧，都會帶自己仔仔啦，去玩一啲嘅叫做室外嘅運動。咁室外運動咧，咁啊當中有啲報名嘅，報名嗰個咧，其中一個咧叫曲棍球喎。咁啊又唔係講曲棍球，咁但係咧曲棍球咧，要喺邊度玩咧？就係嗰啲叫做草地啊。咁香港咧叫真草地咧就唔系话好多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咧即系人造草嘅、哦，咁人造草啊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啊发觉啊，由我几时啊？由我读中学初中嘅时候开始咧就已经见到啲人造草啦，咁啊觉得哇喺初头第一次见嘅时候哇真系好绿咁、哦、啊，嗰阵时仲喺度话哇啲草生得咁绿嘅，啲人又话香港啲草唔得嘅咁，细个啲草唔得噶嘛系咪？好啦。嗰陣時仲俾啲同學笑，係有啲假噶，人造草嚟噶，即刻擘大隻嚇，草都可以假噶，係啊，草咧都一樣可以假噶。人造草嘅盛行原因就係因為不受於呢一個環境嘅影響，而且容易打理，咁啊，所以咧就得到廣泛嘅應用。我哋先唔好講啊，我以前咧即係都曾經有踢過青年軍啊，咁踢青年軍嘅時候，大家就話到啦，喂，真嘅草地同假嘅草地咧，嗰陣時大家對佢嗰個結語係咩咧？就係話假嗰啲草咧，其實就因為跑起步上嚟啊，有陣時咧會比較上跣，咬唔到個地啊，而且咧。就比较上容易就咬柴，咁唔知道而家啲人造草咧仲系咪咁啦？嗱，目前市场上啊，或者市面上啦，出现有好多人造草啊，主要分为咧就系运动草同埋景观休闲草啊两大类。运动草好多时咧都系用喺譬如足球场啦、曲棍球场啊，嗱香港咧都系二入一噶啦，仲有高尔夫球场啊、门球场等等。景观嗰啲休闲草咧就会放喺室内嗰啲嘅休闲场所啊，活动场所，例如可能室内运动场，咁佢唔种噶啦，咁啲嘢就摆棵假嘢喺度咁样，或者咧就令到大家有啲叫做天台嘅休憩空间，咁而家我都见好多咧系铺咗啲几靓嘅人造草喺度，其实我自己都想咧喺自己嗰个小小地嗰个骑楼咧，唔知道如果铺人造草踩出去系咪真系会舒服啲嘅咧嗬？人造草都有分是直的草啊，定是曲的草的、哦。直的草呢就是直丝纤维人造草丝啊，就能够打造那些好像天然的草坪的外观之外啦。足球场或者臨時足球场呢都是会用这些叫做直草的。弯的草呢其实呢就怎么讲呢，草皮能够承受更加严苛的使用需求啊，咁所以咧弯曲的结构就能够有效咁样巩固呢个沙土同埋呢啲填充物啊，咁所以会喺啲比较上，譬如山坡啊呢类型嘅地方就会用呢一类噶啦，呢啲叫曲草啊吓。人造草嘅优点系咩咧？咪会防水啦，呢度就话到防滑添，真实嘅草地嘅外观。 時咧踩落去咧都幾舒服，我就係因為睇中咗咧踩落去都幾舒服，即係自己雖然已經住啲好鄉下嘅地方，咁但係如果能夠咧喺個騎樓仔嗰度幾尺乘幾尺啊都有個人造草踩落去，會唔會開心啲咧？會唔會小朋友望落去又會感覺好啲咧？咁但係會唔會完全唔疏水，搞到自己屋企水浸咧？唔知嘅，等我都去了解一下先。 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算我会安分认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的胸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安分认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凭什么把心交给我，你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的胸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多谢你的疑问。 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啊，吓，非你不可停风啊！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QL 入边啊，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咧，就系机构电脑分析师阿图，阿图早晨， 诶、hey,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都有啲好重要嘅问题咧，即刻要揾阿图咧就帮手解决啦。嗱，如果屋企嘅电脑或者系公司嘅电脑中咗毒咧，咁啊点样搞好咧？有冇啲咩好嘅方法俾我哋阿图？ 好啊，我講下屋企中毒啦，因為公司中毒你都，因為都唔使你做 IT 應該都會發現到㗎啦，理論上係啊。 好啊好啊。 先講下啦，中毒你會有啲咩症狀啦、你可能會見到部電腦一開機嘅時候就可能好慢 keep 住撈緊啲嘢，而你又冇開過啲任何程式㗎喎、咁呢就有呢、這個時候就有機會呢可能真係會中咗病毒啦。 喔、哦、咁呢個就可以發現如果係中毒啦。咁如果真係喂佢中咗毒喎，毒其實有冇分好勁唔係好勁好渣唔使理佢咁樣嘅呢？ 我只能夠講可以分好勁同好渣啦，咁但係呢都應該要理下佢嘅、 啊、即係無論點樣嘅毒啦都要盡快清一清佢啦。咁、啊、譬如我係一般用家嚟嘅，通 常我都是靠一些已经买了的叫做电脑软件呢，那些叫防毒软件呢，去到帮手挡住啲病毒的。我有时都有很多迷思，到底呢些病毒的防病毒的软件呢，是不是真的很有用，可以阻挡得到呢些嘅叫做电脑程式的病毒呢？ 咁啊，绝对系一定好过你冇防毒软件噶啦。咁啊，其实个防毒软件就个情况就有啲似疫苗。系啦。咁啊，当防毒软件间公司佢见到一啲新嘅病毒嘅时候咧，佢就会制造所谓嘅疫苗。咁所以咧，防毒软件点解话要买，就系因为佢能够经常去更新佢嗰个病毒资料库。咁所以咧，就当佢发现到一啲新嘅病毒埋嚟嘅咧，佢就可以阻隔佢啦。 咁所以咧就系屋企嘅电脑最好都系稳阵啲啊吓，咁啊揾够买翻一啲咧合法嘅叫做防毒软件，咁啊万一要更新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胆薄胆啦，试下有个网上边话唔使钱嘅，通常唔使钱嗰啲咧都系冇乜用嘅，咁啊冇免费午餐嘅吓。好啦，要问埋阿涛，如果个电脑中咗病毒嘅话咧，如果系冇得搞嘅，咁我有啲咩办法最低限度可以揾翻嗰啲自己电脑入边嘅资料出嚟咧咁样？ 哦，咁我即係憑我的經驗啦，我就會先睇下佢中咗病毒之後嗰部電腦係咪都可以正常運作啦。如果真係可以正常運作嘅話咧，咁第一時間就要斷咗個網絡，因為咧我好相信依家絕大部分嘅病毒來源其實都係嚟自互聯網嘅。 咁斷咗個網絡之後咧，就喺自己部電腦嗰度咧就做翻啲修復啦。咁但如果我斷咗個網絡，咁我嗰個叫做防毒軟件，需唔需要佢又要上網先至用得到，定還是我斷咗網絡佢都可以自己搞掂嘅咧？ 哦，其實防毒軟件佢斷咗網絡都有防毒嘅功能嘅，只不過咧佢就冇即時更新病毒資料庫嘅能力嘅。咁但係斷咗網絡咧，其實基本即係起碼咧病毒軟件即係病毒佢本身自己可能喺電腦入邊工作，咁但係咧起碼唔會傳染到俾人，又或者唔會俾外來控制到你部電腦先。 電腦病毒可以阻擋啲病毒啦，但係佢可唔可以幫我修復呢啲嘅叫做電腦病毒，即係好似醫生咁醫咗我部電腦咧？ 哦，防毒軟件其實依家咧好難話會修復到嘅咧，佢通常咧都會一刀切直接 delete 咗個電嗰個檔案。 嚇係㗎？即 係 佢唔會幫我，佢唔會幫我搞，咁我見到呢度有問題，佢就斬咗佢咁樣㗎。 幾乎係咁㗎啦，而家通常都因為好依家啲病毒如果真係植入咗去一啲嘅軟件，其實講真啦，防毒軟件都好難去偵測嗰個部分，然後就將佢清除，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嘅。 哦，咁所以大家喺呢方面咧要特別留意住啦嚇。好啊，嗱，咁除咗電腦病毒之外啦，今日有冇啲阿圖最中意嘅介紹一啲咧，就係快捷鍵俾我哋啊？有冇啲又快又靚又正嘅快捷鍵等我哋啲聽眾一齊聽一下？咁今日又可以用一下咧？ 有啊，又係有兩個。咁一個咧就係 Windows 制加個 I 字嘅， 係 Windows 制加一個 I 字嘅。 係啦，咁佢咧就會喺 Windows 10入邊咧開啟咗一個設定嘅頁面。 哦 係啦，咁就可以咧去設置翻你 Windows 10入邊嘅一啲配置啦，譬如係個背景畫面啊、聲音啊，甚至係一啲安全嘅設定啊，佢都可以。 咁我明白啦，因為咧電腦有陣時更新咗之後咧，佢成日都有好多，譬如我哋成日要揾個控制台啊，個 panel 位啊，成日咧都唔知道擠咗去邊。如果我直接撳嗰個 Windows 就再加個 I 字嘅話咧，咁嗰個叫做 panel 位啊，控制台就自己出咗嚟啦，咁樣。 係啦。 OK， 咁呢個都幾好，有用。咁另外一个咧， 就系 Windows 制加个 S， 系 Windows 制加 S， 咁有咩用啊？呢、這个 系啦，就系、是、可以咧搜寻你电脑入边嘅资料啦。可能你想揾电脑入边有冇咩档案啊，你就可以通过呢个方法咧嚟到去搜寻啦。 哦，咁啊唔使开晒啲 file 出嚟啦，跟住又搞到个画面好乱啦，咁啊即刻揾咧就揾到，唔使夹下下咧就记住啲位喺边啦，都好方便实用。一个 Windows 加个 I 字就系、是、控制到咧，就系开翻呢个控制台出嚟去到用嘅。另外一个咧 Windows 制就加一个 S， 就系一个咧开始搜寻嘅关键字嚟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两个 function， 睇下你今日嘅做嘢帮唔帮到你，又悭咗啲时间啦吓。唔该晒阿涛， 好唔该晒， 拜拜， 拜。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6:54。 唔知大家如果会有上网嘅，有冇留意到一个嘅消息系咩咧？嗱，石澳嘅龙脊啊，啲前嘅时间咧都已经成个几星期啦吓，出现咗一个咧就系、三只好似三只手指咁样，好大嘅，人咁高嘅三指怪爪装置。咁由于咧就劣评四起啊，咁所以咧摆放咗三日咧就已经被移除啦。好啦。点解话劣评四起咁摆放三日被移除咁就有人摆噶啦，系咪？呢一个咧叫做龙脊嘅怪爪咧，啊，原来就系渔护处嘅人员啊，利用咧就系被台风吹倒嘅树木之后咧，咁啊一啲创意嘅建造嚟噶。咁佢哋话到啦，废木啊，木头嘅木，废木利用系并非咧就系新鲜事嚟噶。咁但系设施咧就遍布郊野公园啊，咁啊有好多时咧都会用啲废木咧去做咩咧？就系、做一啲嘅，譬如路径入口嘅标志柱啊，动物嘅木雕啊，儿童设施啊，台啊、凳啊、围栏等等。啊，渔护处人员咧从多方面啊作出评估啦，咁啊例如咧就系树木嘅品种啊、木材嘅尺寸以及咧就密度。树木咧有否就受到真菌或者咧就虫害感染等等，以决定咧就木材是否适合咧就循环再用或者系放喺其他嘅用途嗰度噶。其余树干大多数咧都系会堆放喺附近嘅自然生态环境入边，咁啊为野生嘅一啲生物啊提供栖息嘅地方。嗱，树干啊呢啲即系废木嘅树干分解嘅时候咧，亦都会释出咧就养分回归翻呢一个嘅大自然。渔护处咧好多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用呢啲废木嘅装置啊，其实一直以嚟咧用嗰啲譬如废木去到做嗰啲台啊凳啊，啊又唔系话真系做得几就做得差嘅，做得几靓嘅，咁啊仲有埋木工啦、刨埋啦、打埋蜡啊，做埋咧就系防水啊，咁我哋见到有啲譬如系。一啲木凉亭啊，咁好多时咧都系用呢啲废木嘅，仲有啲栏杆啊，同埋一啲叫做譬如你见到有啲牌咧写住乜乜乜乜单车径或者乜乜乜郊游径，嗰啲牌咧其实都系用废木去到做噶，啊唔单止咁啊，渔护处咧为咗循环再用呢啲嘅叫做俾台风吹烂嘅废木啦，咁啊好多时都会收集咗呢啲嘅树干。再利用咧就合適嘅木材咧就製作郊野公園唔同嘅設施啊，其中一個幾重要嘅設施咧就係包括樓梯啦。咁我哋行嗰啲山路嘅樓梯咧，咁如果大家山友咧就成日都話啦，啊如果咧一起嘅話，你起翻樓梯咧就全部起曬石屎樓梯嘅話咧，咁啊唔單止破壞咗呢一個生態，仲嚴重影響咧呢啲嘅景觀。而且行樓梯咧，對於好多嘅行山人士嚟講咧，就絕對係辛苦嘅。因为咧，原本山路咧有佢哋自己独特嘅环境同埋行嘅方式，咁如果变晒做楼梯嘅话咧，咁啊变咗同大厦冇乜分别。咁啊，佢渔护处好多时咧都会用啲废木咧去到做翻一啲嘅叫做木材嘅楼梯嘅，咁啊都系要赞嘅。咁不过有阵时咧都会见到咧喺山上边啊，有一啲唔知系志愿团体啊，定系边一路嘅机构或者人士啊吓。咁佢哋咧就會喺個山上面咧就自己就攞釘或者攞木板咧就去做一啲嘅石級嘅，有埋一啲木板嘅板級添啊嚇。咁其實咧就危險嘅。第一，佢哋行呢一啲山路嘅時候，本身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啦。咁其次咧就係當佢哋行呢啲山路或者製作緊呢啲樓梯嘅時候啦，咁未必咧就係能夠用一個合適嘅方法去到製造。咁萬一整得爛咗嘅話，或者係踩兩踩又爛咗嘅話咧，嗰啲嘅釘咧。先至系致命嘅元凶啊！点解咁讲咧？咁木板甩咗，咁啲钉咧就好多时都已经喺个山路上面就露出咗，成粒成头钉，手指咁长嘅钉。咁如果你话咧有人行山嘅时候棘一棘啊，然之后咧就唔小心俾佢拮亲嘅话咧，咁啊真系会发生一个好严重嘅意外啦。所以山野上面嘅叫做设施咧，我哋就交翻俾渔护处啦。咁有意见咧，就同翻渔护处讲，就千祈就唔好咧，就自行咧去到制作一啲嘅叫做楼梯，或者喺山上面一啲嘅设备啊吓。咁啊唔单止啊，我哋自己都会破坏咗环境，而且咧仲影响咗个安全程度添啊吓。好啦，时间咧好快脆咧会到七点钟嘅，咁啊转头咧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就每一日。

富林道，来回方向咧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啊，咁搭巴士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排到果栏嘅，就系咁啦。今日 咁啊，交通都不算太过繁忙啦， 不算太繁忙啦，系啦。咁小白我考下你啦，有冇见过咧？即系嗱，你喺条街度咪好多人有时踩单车咧，未必会戴头盔嘅喎。呢一条规例咧，原来。即係你知唔知呢條法例啊？係唔一定要戴嘅。 嚇，唔係嘛？ 係咯，咁即係點啊？其實係唔戴都得㗎。 係啦，即係本身我都以為係犯法咁樣。 其實都好危險喎。 係 啊，嗱，你電單車就一定要戴啦，因為可能個速度係快好多啦。咁但係咧，單車咧原來就未係。即係唔係強制喎，佢就呼籲性質，咁咧就想你哋大家都戴啦。其實戴咗真係安全啲嘅， 戴咗梗係安全好多啦。 係 啊，安全好多嘅。咁你踩起上嚟，如果真係咩意外咧，可以學我哋嗰個道路安全議會個口號咧，可以減低呢個受傷嘅程度嘅。咁、所以其實頭盔係真係需要啦。咁同埋咧，頭盔原來有啲規格，你知唔知啊？ 咦，頭盔我淨係知道。越貴嗰啲有陣時個嗰個點解會貴就係因為佢哋用咗好多嗰啲譬如發泡膠咧，用咗好多嘅發泡將嗰啲好大嚿發泡膠壓縮壓到好細嚿，所以有陣時嗰啲頭盔咧就越貴咧，佢有機會係嗰個壓縮個力量咧就用得越勁，咁啊變相佢保護你個頭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有效咁樣。我淨係知道係呢啲就我唔知點樣分咩。 其實咧嗱頭盔咧都仲有一啲嘅國際標準嘅，即係咧你如果留意買頭盔嘅時候咧，佢黐住咗喺佢有個標準喺個頭盔後面 後尾枕個位。 係啦，咁咧有唔同嘅標準啦，有美國標準啊、歐盟標準啊咁樣。咁咧你揀嘅時候其實咧就都係睇翻邊種適合你啦，咁你就去揀咁樣。咁但係咧通常咧佢都建議如果你買頭盔咧，盡量都買啲鮮明顏色嘅頭盔喎， 咁呢個係啊， 即係反光衣咁咯，等於係啦，係啦，咁見到你就好啲咯。咁同埋有樣嘢咧，呢個就真係估唔到啦。即係我有時可能你如果真係戴咗頭盔，你跌咗落地咧，如果個頭盔冚咗一冚咧，原來唔可以再戴噶咯。即係你有咩重用係唔得嘅原來， 因為已經冇咗個保護嗰個效能。 係啊， 但如果佢跌一跌，佢 完好無缺咧。 係啦，佢冇裂冇剩冇崩。 係啦， 咁就應該 OK 嘅。 應該 OK 嘅，但係不過有時可能內傷你睇唔到咧，係咪？你唔知啊嘛，好似個人咁樣，可能你重擊咗一拳，你裡面受個傷都唔知道。咁佢就建議你唔好戴啦，就抌咗佢，再買個第二個咁樣。咁不過我諗即係有係咪咁多人真係咁做咧？咁就唔知啦。係啊， 安全第一啊。 係啊，不過要係咯，安全第一咯，最重要。 咁樣咁即係譬如嗰啲咩每一次人士見到四人家庭車，咁我屋企附近都好多人踩單車嘅，芭比嗰度都係，咁一見到啲譬如一家四口咁踩住家庭車咧，佢哋又冇戴頭盔喎，咁樣，咁有陣時踩過嗰啲譬如警察叔叔隔離咧，又冇反應，咁我就喺度諗， 冇反應， 你諗緊點解咧？ 唔通係佢哋過咗骨啊，定係睇唔到啊，定係點咧？咁所以就要好彩你今日話翻俾我聽， 因為一人都唔使啊嘛，原來，即係咁何況四人咧？ 但都係強烈呼籲大家， 係啦，都係最緊要都係安全啦，為自己着想啊嘛，就唔好。即係唔一定話要有個法例規定住嘅， 係啊，哇！咁啊，頭先問多個問題啊，聽日答都得嘅。咁啊 ，Didi 答你噶啦。 好啊，電單車咧，你幫我轉述喎。 係 電單車咪一定要戴頭盔啊？ 係啊。 咁但係咧，我有見過一啲電單車咧，佢係成好似成個頂咁啊，有埋個頂咁樣嘅。咁嗰只咧係咪又唔需要戴頭盔定係點樣咧？咁樣 好啊，我幫你問下 Didi 啊，呢個 係咯，聽日答呢一個問題啊。 好啊，聽日解答你。 好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你， 拜拜。 咁啊，天氣咧就唔係問 Toby 嘅，就問阿 O 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一早晨啊，早晨。 唉，你好啊，出边天气如何咧？ 今日天气都有啲问题啊，同你一样啊，有好多问题， 好多疑问， 我都觉得好有疑问喎、啊。哇，又系继续阴天啊，灰蒙蒙一片啊，根本咧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乜都睇唔到啊吓咁啊。九龙呢一边就更加叫就好似呕雨咁样咧， 哎、 即系。其实呢我有问题啦，问返两位拍档，喂，其实嗰个春困系咪玩咗好耐㗎啦， 嗰个春困 我諗会继续持续㗎，但 总之嗱好简单，你春天攰嘅时候就赖落佢嗰度。 哇 唔系因为春天随时随地都系好潮湿嘅天气，譬如今个星期尾呢又话我睇过报道就话天文台都有机会会话相对湿度100%。 哇 今个星期尾啊。 100%。 哇你諗下諗起到时都春困。 出水啊啲玻璃。 到春困都嚟啦话俾你听啊。 係啦。 係啦即係可能呢啲长身啊都会叫做潮湿啦。 我个身都湿啊。 仲係黐牆紙嗰啲咧，有個年代咪好興屋企黐牆紙嘅，依家冇咁興啦。哇！黐牆紙嗰啲真係要攞塊布咧抹一抹啲牆紙，如果唔係咧，即係回南天咧，即係嘔到又會發毛啊！即係唔係個人發毛啊，係個牆身都會發毛。 同埋咧，黐牆紙咧，我阿歐華，我成日好擔心，譬如天氣咁潮濕咧。是成幅可以好甩落嚟或者撕落嚟。 是好驚啊。 我好鬼驚呢啲㗎。是 啊，但我哋細個係有段時間好流行黐牆紙㗎嘛。咁啊隨住可能依家真係冇咁興呢，就少啲人即係用牆紙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哋關於潮濕最緊要就係、開個抽濕機啦，同埋啲衫冇咁容易乾啦，同埋頭先嗰兩隻字囉，就是、春困囉，就係、是、成個人好似呢飲咗即係十幾支水咁樣，成個人累累醉醉啊，跟住啊就算你話跑步出身汗呢都未必解得到喎、啊、因為禮拜六日呢我都真係有跑啦，跑完之後呢個人更加好似食曬啲水入去咁樣，難搞少少啊咁啊，所以今日無論點樣啦，即係朝頭早希望咧，心機旁邊你咧都唔好浮浮種種、水水種種咁樣。 啱啊！ 但荷包可以種漲嘅。 呢個梗係啦，係啦，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出邊濕啊，你快啲翻入嚟，呢度乾啲啊。好啦，轉頭見啦嚇。咁啊，長長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會係24度嘅，咁啊吹和緩東風。咁啊，阿歐喺出邊見到嗰啲都應該係霧氣嚟嘅嚇。咁啊，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日星期中至到後期温暖潮濕。咁啊，早晚沿岸都係有霧嘅。咁啊，而家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啊。咁啊，時間嚟到早上嘅7:14，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彤就请嚟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嘅。早晨啊 ，Andy。 系早晨，出嚟早开早晨。 今朝早我哋由一个故事讲起。 好啊。上個禮拜三其實好近嘅事嚟嘅啫。喺美國嘅賓夕凡尼亞州啦，即係東面咧，有一個鎮仔咧，個人口係得萬人到嘅啫。咁佢哋個警察局咧就定時咧，即係拉到啲因為佢哋案件其實唔多嘅啫。即係拉到啲罪犯嘅時候咧，都會擺上網。咁喺上個禮拜三咧，佢哋有一個咁嘅案件嘅陳述嘅，就佢哋拉咗一個50歲嘅女人，就話佢咧就犯咗告佢3宗咧就網上欺凌嘅案件。咁原來咧個案情描述嘅時候咧，就話佢用咗咧我哋而家成日講話 deepfake 咧，即係話將啲人嘅樣咧就擺咗落去啲片段裏邊。做到咧就好似嗰个人真嘅一样咁样， 系 咁佢呢位妈咪做咗乜嘢咧？咁佢咧就将佢女女咧喺间中学里边咧就系啦啦队嘅成员嚟嘅。咁佢个女女咧就同啲队友咧就唔好夹得嚟嘅啫。呢个妈咪咧就将其中几个佢队友咧嘅样咧就摆咗落去啲色情片段嗰度啊，咁然之后咧就有啲食烟饮酒啊咁样啦，然之后就寄俾即系传到去俾我哋个教练嗰度，就希望咧个教练咧就将呢几个啦，即系佢个女嘅竞争对手咧，就踢出个啦啦队咁样，咁其中一个受害人个爹哋知道之后咧就报警啦，咁最后咧就查出就揾到嗰个源头咧，原来嚟自呢个50岁嘅妈咪。咁我睇佢个相咧，其实真系有啲似嗰啲叫做咩咧，虎妈。 你讲妈妈嗰张相啊嘛，呢个系真嘅相嚟嘅， 真嘅呢个系警察局放出嚟嘅相嚟嘅。咁即系其实个古仔本身咧，就即系大家知啦，香港嘅。實際上都是的，在學校裏面同學同同學之間競爭啦，就讀書競爭啦，課外活動有競爭啦，家長同家長之間都會有競爭。咁想唔到咧，即係喺一個萬人嘅美國小鎮裏面咧，有個媽咪咧就識得用 deepfake 嘅技術咧，去咁樣咧就希望幫到個女女啊，即係將 嘅競爭對手咧踢出咗啦啦隊咁樣。 係，當然就樹立咗一個壞嘅榜樣啦。即係你可能只會諗啊，媽點樣去即係調停翻件事啊？會唔會同啲老師傾下啊？或者揾翻嗰啲小朋友出嚟一齊即係飲餐茶啊咁樣？啊，點不知竟然會搞呢啲 deepfake 嘅嘢，即係擺上網咁樣去到，即係叫做又係誣衊人哋啦，亦都係即係造假啦，叫做。 直情係啦，咁啊佢。呢、這個新聞一出咗咧，就美國全國都關注啦、 嗯， 就冇咁快上庭嘅，即係30号今個月先上庭。咁呢個啦啦隊咧都得意嘅，個名叫做Victory Vipers， 係 即係話係勝利嘅毒蛇咧。唔知係咪真係同佢個隊名都反映到咧，即係佢哋即係呢隊啦啦隊咧，即係啲成員都鬥得好緊要。 毒蛇嘅象徵係嘛？即有啲心狠手辣喺度。 之前我哋提到 deepfake 啦。中文是深层次的造假啦，或者简单啲讲咧就叫深伪啊，虚伪个伪咧。咁、其实这个字咧就2017年开始就有噶啦，喺Reddit 咧 ，Reddit 即系如果大家留意就最近系令到好多人投资啲大行咧买对冲选晒手，又系呢个平台啊。咁喺2017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用户咧就佢自己帮自己起咗个名咧就叫做 Deep。就是心藝啦，咁佢就又系咁样，就系将啲好出名嘅女明星嘅样咧，就摆咗入去啲色情片段里边。咁以后咧，即系啲人咧就呢种正如你讲到而家节目嘅，用一啲比较上系人工智能嘅方法做出嚟，你都好难分到真假嘅咧。呢种方法就用咗佢嗰个户口嘅名啊 ，Deepfake 咧就形容系呢一类嘅咁样嘅假嘅片段咯， 系以前我谂好多明星咧都会好惊呢啲移花节目，即系有时有啲相出咗嚟咧，咁有啲人就会话啊唔系噶假噶咁样，即系呢啲其实都几损人不利己。但系呢一个嘅技术又系咪都有应用喺其他有冇一啲叫做有啲建设性嘅地方咧？ 都有噶，有噶。碧咸啦，碧咸最近咧就有一段片咧，佢系佢自己帮手拍嘅，就系拍系藥疾啊，即係嗰個運動咧，就希望咧係全世界消滅咗藥疾呢個疾病啦。咁碧咸就出嚟係做宣傳啦。咁就有間公司咧就幫手咧，就係用翻佢嘅片咧，但係咧就用九種啦。即係你如果睇呢段片咧，碧咸普通話都有講噶，九個即係佢講嘅，你係即係個口型咧，個嘴型咧，你係唔覺得係第二個人同佢。讲紧，亦都系佢自己把，即系有啲系用翻自己把声啦。咁就变咗，即系同一个人咧，就好容易咧，就用佢要讲第二种语言。咁呢个应用咧，其实都好广泛嘅。就除咗话呢啲做国际宣传之外咧，就譬如你大学咁先算啦。大学有啲唔同嘅学生嚟到，要佢办入学手续。咁以前你可能要真人录一段带，咁而家唔使噶啦。你将你要讲嘅嘢打入去咧，咁有间公司就提供咗40几个样俾你拣嘅啦，咁而且好平嘅，即系$30咧，你就可以做10分钟嘅片段啦。咁其实即系个应用都几广泛嘅，亦都试过喺南韩咧，有一间类似嘅公司啦，就已经做咗出嚟噶啦，系用喺报道新闻嗰度，咁就间电视台咧继续用翻佢哋原本嘅主播。嘅樣 係， 但係咧新聞內容咧全部都係 AI 做出嚟嘅。 呢個好像真啊！我之前有見過佢哋將真主播嗰張相同埋佢哋即係 AI 嗰個樣嗰個相拼埋一齊咧，其實都好似一樣都係好靚嘅。 其實我哋就咁普通睇住個熒光幕咧，應該分唔到噶啦。咁呢間公司咧就話佢哋而家咧其實咧就喺中國啊都尋求緊啲買家。咁啊睇下。即系唔知会唔会不久将来之后咧，就中国有啲电视台都出现咗呢啲咁即系合成嘅主播啊。咁嗱，呢一个就系即系应用嗰度啦。其实第二种现象亦都出现咗啦。咁就试过咧，国际特赦协会咧，旧年咧就揾即系有一啲片段流出嚟咧，就讲埋合麦隆啊，即系呢个非洲国家啦。就个指控咧就话佢哋啲军队咧。就有片段影到出嚟咧，就開槍射殺平民啊！咁佢哋個即係個國家嘅 嘅去宣傳部長啦嚇，就出嚟講咧，佢嗰個回應就話，即係你嗰段片咧係假嘅，就係呢啲 deep fake 嚟嘅。咁結果咧就國際協地質協會咧就將嗰段片公開咗原本嘅資料咧，就揾好多人出嚟 鑑證下啦，係嘛 係嘛，一齊嚟鑑證，即係嗰件制服係咪真嘅，講嘅説話啲口音係咪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呢個部長矢口否認嘅。不過咧幾個月之後咧又再留多啲片出嚟。咁即係到個階段咧就冇辦法唔承認啦咁樣。咁所以就幾即係引申出嚟咧，其實好多社會現象嘅，有啲係受害者啦。有啲真係作惡嘅人咧，就愛嚟話你嗰啲嘢假嘅咁樣都得， 係即係有，因為有啲人就攞咗嚟做藉口啦。不過我諗即係大家即係聽完 Andy 咁講之後，都知道喺呢一個即係科技咁發達嘅世界咧，而家眼看都未為真嘅啦，要自己做多啲 fact check， 要即係揾多啲資料先至知道啊，到底睇到嗰樣嘢係真定假嘅咧。如果即係好容易咁樣流傳咗開去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因為咁樣而受害嘅啦。 最後一個數字俾大家聽啊，可能都有興趣嘅。 好啊。 就話有間公司咧，就專係追蹤呢啲假嘅片段咧。佢哋發覺咧，有96%嘅呢類嘅片咧，都係喺啲色情網站嗰度揾到嘅。 哦，即係而家最廣泛應用嘅，其實都仲係嗰一個嘅範疇。 係啊，冇錯。 但係俾人用咗喺嗰度都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嚇，自己一啲私隱嘅嘢咧，即係諗清楚先至擺上網。即係如果俾人哋即係盜用咗，咁即係唔知道會留咗去邊度噶。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Andy 何安達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 ，thank you。 Edgar 嘅 City Pop，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而家阿欧留意紧我同你啊， 系咯， 我哋系佢嘅身边人嚟， 冇错啦。 嗱，身边人咧，有时咧，即系有祸有福同当啊。啊、 有福同享，有难就同当。 点解咧？因 为春困啊，春困啊， 即系所有嘢都赖落去春困嗰个啱啊。可能咧就系因为咧中奖咧中到晕晕地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美国咧密歇根州咧咁啊呢个超级大嘅彩池嘅彩票咧，咁就话四个人啊平分咗82亿。 哇！ 82亿 港纸系啊，港纸82亿。咁啊美金系 一个人20亿都好啦， 10.5亿。 其实你分1亿俾我都好。 讲得冇错啦，嗱，听到呢一则新闻， 发下梦都开心啊！ 礼拜日梗系听下呢啲啦，咁你可能会话，哇，点解会系四个人平分？嗰四个人咧，仲要系即系同一个 地方工作噶，即系点咧？ 即系夹钱， 即系佢哋一注买啦，中咗，但系嗰注系佢哋自己四个人俾钱佢嚟噶。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总之，即系譬如我同小白唔得闲噶，阿芭比帮我哋手啦，即系嚟紧啊有个好高额嘅一个彩池，帮帮手，唔够时间去买咁啊，芭比就帮我哋去买啦。买完之后，通常依家都好诚啊，影低相，跟住 send 翻俾我哋 啊，哇，有个跟传咁样啦。 系啦，系啦，咁样一个情况，跟住哇，点不知？真系 中 咗 嗱， 讲到嚟呢度，你即刻会觉得喂，美国啫嘛，关我哋香港 嗰啲叫咩超力球定强力球啊嘛？嗰啲好似我都唔知错名， 有好多唔同嘅彩 好多名 嘅，系啊，美国啊，台湾啊， 唔知咩球咁啊，全部都系 嗱，其他嗰啲我唔知，香港我知，香港好简单，六合彩 系 咪先？礼拜五1.1亿。 嚟紧个礼拜五 系啊， 系咩？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喺礼拜一嘅时候咧，即系发下梦，即系谂下点样用1.1亿。 系啦， 可能系你噶。 但我想话咧，我头先听到咧，佢如果嗰个嘅投注额咧系高到咁，你谂下可以分到80几亿。 系啊， 几劲啊！ 有好多期冇人中咧，佢哋嗰啲 香港 都 系咁，香港个都系 一路滚上去嘛。 跟住佢哋又有节日啊，咁样可能 香港都系好多期冇人中，跟住依家就储够有1.1亿咯。咁啊，希望即系幸运儿就系。听紧收音机嘅每一位听众朋友 啊，即始终1.1亿系一件事嚟嘅，无论你买唔买都好，你发下梦都好啊，系咪先？发梦个人就开心噶啦。 系啊，尤其是礼拜一咧，真系要俾大家咧有啲正能量。 系啦， 有钱有正能量。 你睇下头先，我听到你讲咩20几亿啊，哇！我即刻瞪大咗。 系啊， 厉害厉害。 20几亿， 我见到你有两个嗰个多啦sign喺个眼嗰度。 系啊，好少啊，平时啲事前途如粪土噶嘛，系咪？ 系咩？系咩？ 唔系噶，唔系噶。 今日是3月15日星期一，农历2月初3，适宜动土交易。 咁我去做生意先。 咪咁心急，听埋先。今日忌嫁娶入宅。 咁我唔结婚住啦。 唔好咁冲动。今日都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我哋去 shopping 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将30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要在指定期限前接受检测。有19座大厦和5个工作场所出现1宗或以上确诊个案，被纳入公告。有3座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亦被纳入公告，全部位于西营盘。另外有3间学校被纳入强制名单，是被纳入强检名单，包括九龙塘官立小学、九龙塘九龙真光中学以及元朗太阳岛英文幼稚园元朗分校。政府将会在9个地点增设流动采样站。中央有关部门今日上午将于湾仔会展举行专题座谈会，预料主题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据悉，多名中央官员出席，并且会在香港逗留几日，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多个界别人士已经收到邀请，分别在未来几日参加会议。据了解，港澳办几名副主任，包括张晓明、宋哲同埋黄柳权，以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等，将会出席座谈会。中联办官员亦都会参加会议。另外，据了解，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法律、工商、金融、科技、劳工、青年、社会团体和地区团体等多个界别都有代表获邀出席未来几日的会议，他们要预先做病毒检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丁今日起先后访问日本和南韩，与当地官员举行2+2会谈，是两人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奥斯丁说，

早晨晨光嘅听众，你都系点啊？ 点啊？ 啱唔到你讲早晨嘅系 唔讲你都讲咗啦。 我唔知道你边一日失手俾我引到， 唔会啊！你嗰个仲细啊，我定力好够 嘅。OK， 唔紧要啦，你中意就 OK 啦。 你中意就开心 啦，你开心我就开心啦。 点啊？ 嗱，我想睇下钟哥咧，你读书嘅年代同我哋咧会唔会有啲分别？因为咧，其实我哋都有啲转变，即系我同我表弟表妹咧都已经唔同啦。 你讲系嗰个课程上定咩啊？ 系啦，就系咧后来读到中学嘅时候就全日制啦。以前小学嘅时候咧，我都仲有分上下昼班嘅，但系我见我嗰啲后辈，即系嗰啲表弟表妹咧，佢哋都已经系全日制小学嚟。 你用后辈去形容？ 系啊， 即系你已经系一个前辈啊。 唔系，我系长辈，因为我老啲嘛，系啦，好少认老噶。 厉害啊！真系 今朝未瞓醒，所以先认老噶。 又春困啊嘛，佢哋讲。 喂，系啦，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一变咗全日制翻学咧，咁你食晏就难免要留喺学校啦，咁亦都未必有好多嘅选择啦。咁我想睇下钟哥嘅时候，即系你读书嘅时候啦。是不是都会留在学校吃饭，定是不是很多机会可以回家吃，定 是有个那些饭壶带饭回去吃呢？ 我小学就是读上下昼班那一类型的，我就回上昼班，咁一必定是回家吃饭啦。咁回家我阿妈嗰阵时仲是做紧嘢噶嘛，咁好简单嘅啫，一就是阿妈煮定摆喺度， 二就是你自己拾椰菜啊。 嗰阵时未食啊，如果食就真系发达啦。但应该调翻转头讲，嗰阵时仲劲啊。 吓， 嗰阵时我系翻屋企自己炒饭食嘅。 哇！ 好劲噶！我阿妈教咗我好细个嘅时候，即系当然啦，而家千祈不能咁样做嘅， 系唔可以自己开放， 唔可以自己去生火咁样嘅。咁以前我阿妈就教我自己煮饭啦，但系加呢啲加呢啲加呢啲，你炒埋佢食啦咁样。咁以前当然啦，嗰啲安全嘅意识就冇而家咁强嘅。 系 好啦，咁中学嘅时候就全日制啦，全日制咧。一就是自己带饭壶，咁可能琴晚食剩啲餸，咁但係呢一样就睇阿媽嘅状态點樣，因为佢朝早会帮我准备㗎嘛，佢就唔会琴晚准备定，如果朝早准备唔切呢，咁嗰日咪出街食，即係去放饭嘅时候咪出去啲茶餐厅食。 我可以出去嘅。 可以嘅，可以嘅，唔使一定留喺学校嘅。 哦，嗱，因为我读中学嗰阵时咧，好似中一佢就唔俾出去嘅，因 为 佢可能好想晏，即係放晏嘅时候咧，等你即係安排好多活动，即係熟悉间学校啊，熟悉下啲其他人啊咁样，咁咧就会规定你喺学校里面食佢饭商供应嘅饭啦，一系你就自己带饭啦，一系咧你就去小食部买嘢食。就唔俾你出去放晏。 我哋冇嗰啲咩饭商供应啊嘛， 冇。冇嘅，冇嘅， 直头冇添啊。 咁你学校有咩啊？ 有个小食部咯。 有个小食部，咁卖咩啊？有冇卖饭啊？ 冇卖饭，不过有卖面。 面 即系嗰啲车仔面嗰啲咧，鱼蛋猪皮啊。 咁正。 系啊，系啊，而家梗系冇啦。而家又话咩身体健康，又话咩营养 ，kitty kula 咁样，冇咁多嘢噶嘛。 嗱，因为我嗰阵时咧，嗰个饭商咧都几紧要嘅，因为你话成级即系中一级嘅同学仔唔准出去食饭，咁又唔系咁多屋企人话咁有时间日日帮你煮定个饭盒带翻嚟噶嘛，咁所以好多小朋友咧嗰阵时仲叫做小朋友啦，就会好期待啊，到底嗰日有啲咩饭咧？咁多数佢已经出咗个 list 噶啦，即系应该就系有三样嘅，我哋即系一个咧就系饭，一个咧就系好似面，即系每一日都系咁噶啦，即系睇下炒咩饭炒咩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冇饭冇面嘅。即系可能执一个类似便当咁样嘅物体咁样啦，咁你拣啦每一日。咁有时咧抢手啲，即系好明显嗰三样里面啊，干炒牛河系最受欢迎嘅。咁你咧嗰一日就要即系准备，希望放晏嘅时候之前嗰堂嘅老师咧 去抢啊， 放得准时系啊，就冲落去抢啦。因为佢每一日个饭商嚟到学校咧都有限量，即系可能 A 餐有几多个 ，B 餐有几多个咁样。咁如果抢手嗰啲，好快就俾人抢晒噶啦。咁所以你真系求神拜佛啦。之前嗰堂嘅老师你准时放啊，依家你迟咗五分钟放咧，落到去咧就剩翻即系冇人买私餐咁样噶啦。 啊，呢个制度有啲似我拍戏嘅时候， 咩霞姨？霞姨冇留翻个饭俾你。 唔系啊，拍戏嘅时候咧，即系譬如以前电视台拍戏咧，咁啊晏昼会有供应饭盒噶嘛，而家我就唔知啦。咁有供应饭盒噶嘛，咁必定咧，譬如话叉鸡饭几多个，跟住就咩鸡鹅饭几多个，跟住又唔知咩可能系免治牛肉饭几多个，分开咗。譬如你去到一放饭嘅时候咧，咦？想食免治牛肉饭，俾人攞晒，咁剩翻嗰啲鸡鹅饭，咁你想不如鸡鹅都好啦，冇埋，剩翻咩啊？ 乾坑坑嗰啲叉燒咯， 哦、 即係我形容多次係乾坑坑嗰啲。 乾坑坑嘅， 因為我未食過開工飯咧，啲叉燒係濕嘅，即係存咁多年都係乾嘅。 唔係驚你變壞可能我都唔知啊。但係咧嗰陣時咧，因為好多時啲飯商唔好食啊，都收到好多投訴啊學校。咁所以佢間唔時咧，即係嗰啲咩家長委員會咧就會啊安排會唔會轉飯商啊？咁佢最吊鬼嘅事情就係咧，每一次轉飯商，咁佢梗係會揾啲家長啊學生嚟試，即係幾間嚟到競投投標噶嘛，俾你試嗰陣時候好好食喎，俾你揀中咗之後咧，哇，完全兩樣嘢嚟 喎。你唔使講啦呢句，必定係咁噶啦。俾你試嘅時候，必定係俾啲最好嘅你啦。你啱拍拖嘅時候，你都會日日化妝啦。 你而家係咪直線嚟到影射我？你唔係曲線喎，而家你係直線一下咁樣 band 埋嚟喎。 頂唔頂得住啊？ 頂得住嘅。嗱，咁咧，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喺日本啊，就有一間學校啦，發生咗呢個食晏嘅意外。大家都諗唔到啊！佢哋原來嗰個學校咧就唔係飯商整好曬一盒盒過嚟啦，而係佢真係有個廚師咧喺學校嗰度整俾啲學生食嘅，即係佢嗰度有個廚房嘅。咁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有學生同埋老師食完之後咧，竟然集體甩牙喎！ 嚇， 係啊，咩事咧？就係嗰啲麵條原來佢整得太硬啊！ 吓， 系啊，咁佢咧原来嗰个咧系一个炸面条嚟嘅，即系佢嗰个食物啦，就系一个炸面系啦。咁啊初初咧嗰个厨师后屘揾翻个厨师出嚟讲啦，做咩你整到啲人甩晒牙？佢就话咧本身佢就系炸炸两三分钟嘅啫，咁但系佢炸完之后咧就发觉好似唔系好脆口，咁于是乎咧就由佢炸足十分钟， 咁变炭咯。 佢又冇佢又冇窿喎，唔係我覺得最奇怪嘅事情係咩咧？咁你食落去第一啖硬，咁你咪唔食咯，係咪先？但係竟然全部人都繼續食，食到甩牙都繼續食。 咪可能之前嗰堂咧就係教嗰啲即係不要浪費做大嘥鬼嗰啲啊，千祈唔好食嘥咗啊！必定到最後嗰一粒都要食埋，而且可能係咁樣嘅喎。 咁啊，跟住後來咧就揾個副校長出嚟啦。你試下係咪真係有問題啊？咁副校長就話又真係有啲硬嘅，但係對於我嚟講又未至於甩牙。咁但係 anyway 咧，就真係有幾個學生食完之後咧牙就甩咗。 你講係小學啊嘛？ 係啊，要去補翻。 可能係換 牙。 係啦。 但係有個老師都甩埋。 咁個老師幾多歲啊？可能佢系年纪大，咁啱又系甩牙。 咦，即系赖错咗厨师喎？ 赖错咗，可能咁巧咧。 咦，你突破盲肠喎？可能还佢一个公道啊！ 可能唔关佢事嘅。 系啊，咁佢呢一个委员会就话啊，会调查一下啦，即系再跟进一下，睇下佢嗰啲食物有冇变质啊。咁不过其实原来咧呢啲事情都唔系单一事件嚟嘅，即系唔系话甩牙啦，而系嗰个食物嘅质素啊。佢话都曾经试过咧喺十日之内啊吓，发现有五个冬甩。是过了期的。 吓、 啊，系咯，仲要有两个已经被人吃了添。咁当然啦，佢话食咗嗰两个人咧都冇事嘅。 但系点解嗰两个食咗会被人发现先？因为通常你食完之后都可能抌咗个袋又好，咩都好，你揾唔翻个证据噶嘛。 咁我唔知呢个调查委员会系点样做出嚟。 揾得翻有两个过期。 系啦，跟住仲要问你有冇试下食完之后？我又冇乜嘢喎。 我问你曾经有冇食过过期罐头，你都唔记得啦。 我都唔记得啦。 系咯， 因为我过期我应该唔会食嘅。 系咯。 又或者嗰两个人记住咯，咦过期啊，都唔紧要啦。 哦、你而家食都冇嘢做，即系冇嘢噶啦。 冇嘢啊，系啊，咁我好彩啦。咁不过。这个我想都是很多即是翻学的同学仔呢每一日都会想下的事情来的。虽然你未至于说很担心即是、哎、今天吃什么啊听天吃什么啊这样。但是如果那一日有些好的饭送的话呢其实真的 make my day。 口摆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准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色素，求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回避。 希望你都会醒啲，佢系郑欣宜 at Prince Joy。早晨啊，林威。 早晨啊，我系会答你早晨嘅。 早晨， 唔使望我，我都唔会讲，个个都讲讲咁多做。 唔系，钟哥，我哋望你系一种礼貌嚟嘅。 我觉得系早晨，早晨。 俾 你讲咗早晨，算唔算？ 早晨，早晨。 嗱，今朝早咧，问下你哋啦。你哋平时咧，如果出去一啲公共场所啦，如果真系要去用，譬如商场咁样，或者工作环境咁样嘅洗手间咧，你哋会唔会咧？有时喺洗手嘅时候咧，望下侧边嗰啲人咧系点样洗手，又或者洗完手之后系点样嘅咧？ 唔会， 唔会噶， 唔会。 点解咧？ 通常男士咧去公共洗手间就唔会望洗手嘅， 望啲咩？ 系洗手之前 咁样。睇你几耐？ 咁八卦， 系咪好澎湃啊？唔系，即系佢讲嘢嘅时候，系咪讲好耐？同埋系咪 大声？ 系咪好讲得好大声？好澎湃。 唔专心嘅咩？ 咩啊？ 去厕所都唔专心嘅咩？你哋 好难专心嘅。 系，系啊， 唔系应该好需要专心。 好多人有可能喺呢个厕所里边，我会唔会望隔篱咧？我都唔会特登望嘅，但系有时譬如佢即系做啲动作好大，或者佢啲水浅到过嚟咧，我就会望下佢咯。 咁严重浅到过嚟， 喂，你知道而家大家都知道洗手要洗耐啲噶啦，咁咧发现啊，大家都即系好大动作啊，或者又要揾碱液啊，同埋你知道咧，尤其是公共嘅洗手间咧，佢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屋企嗰啲碱液咁即系挤得咁顺畅，有啲又塞住咗啊， 或者好多时咧喺啲内置嘅地方咧揾几揾唔到， 揾到个窿系等劲耐。 呢个真系我都要回应几句先，冇办法啦。第一样嘢咧。我的而且確喺疫情呢段期間咧，差唔多啊，喺個目測裏邊咧，100%嘅人都係會用簡易嘅，即係好事嚟嘅。以前好少噶嘛，可能洗下手，甚至乎手都唔洗啦。咁而家我目測咧就100%都會洗手兼用簡易嘅。但係另一樣嘢見到咧，就係近呢幾個月都唔係近呢幾日添啦，開始咧大家洗手嘅速度就快咗好多啦。咁即係話幾秒鐘。就冇咗話以前，即係話你最低喺度洗10秒或者20秒，最初嘅時候就有嘅。而家就開始， 而家呢啲唔係叫洗手，叫過一過水啫。 即係感覺，即係放鬆咗。感覺上就係我洗咗，我用咗簡液，即係冇嘢啦，咁就走啦。咁即係唔好忘記，其實如果你用簡液，起碼都要10至20秒， 初到起步啊， 你先至係即係有嗰個殺菌能力嘅。你我講埋另一樣咧，就係從阿林慧講咧，佢話真係想去揾嗰個 自動嗰個簡易機啊嘛。 即係我不得不講，我哋呢度附近嗰個商場就用呢只咧，佢喺塊鏡面下邊 啊。係啊係啊， 我試過好多次揾唔到啦。咁我以為啊，點解冇咧？佢寫咗個 logo 喺度。 你會裝啊？跟住之後 會啊會啊。 我冇，我咧裝係咁撩咯，係咁撩。好啦，咁啊成日有個懷疑嘅就係咪佢用曬，所以咪冇咯。 係。 咁但係咧，通常出現一個更詭異嘅地方 就係你一縮手佢就出嚟。 好明显我都遇过， 好奇怪，好奇怪嘅呢样， 系升唔到啊！即系大家唔同步，即系你等佢嘅时候，佢等你唔到，即系向左走向右走， 缘分一样， 系啦，估唔到人同拣呢个缘分系咁样演绎出嚟。嗱，我自己咧就都几中意偷偷地望啦，我又会明望嘅，即系唔会掘住又或者个刑事咁，我又唔够胆。咁但系因为咧喺啲公共，即系例如喺啲商场咧，尤其是而家装修得好靓嗰啲咧，有一个特征嘅，就佢好中意四边咧都系有镜嘅。 系， 咁你抬头望嘅时候咧，你其实就会好容易反光见到你后边嗰啲人做紧乜嘢啦。咁、有时见到女士会化妆啦，有啲人咧就可能喷香水或者好多动作咧，你都会觉得好好奇啊！即系喺洗手盆咧或者洗手间嗰啲个位置，大家会做啲乜嘢咧？咁，又或者有啲位置咧，其实而家咧近呢几年系多咗嘅，就系、是、对于啲妈妈、啲新手妈妈咧，系 friend 咗嘅设施系咩咧？譬如可能有啲换片嘅角落啦，又或者系有啲专系俾小朋友嘅洗手盆咧，即系佢矮啲嘅， 系 都一样。咁嘅設施， 有啲我見到係寫到明係俾 B B 用嘅，係 啊 係 啊， 一格嘅洗手間添啦， 有啲親子洗手間啦， 可能 多咗好多呢啲咁 樣嘅。爸爸或者媽媽帶小朋友去， 係啊，咁我有時都會即係望幾眼咁樣啦。嗱好啦，咁如果講唔係話咁公開嘅場合咧，公司嘅洗手間又會唔會望下隔離啲同事？嗱，未必識嘅嗰個同事，會唔會留意下隔離？洗緊手嗰啲做緊乜嘢咧？咁 更加唔好望。 有时唔到你唔望噶， 你点知佢做紧乜嘢？ 例如咧，你觉得会有可能做紧乜嘢咧？ 就系唔知佢做咩咯， 因为佢冇望，佢咪唔知咯。 系啊，所以唔知好过知啊嘛啲嘢，仲要喺附近嘅人添。 但好尴尬嘅，因为我觉得如果洗手俾人望到，即我点讲咧？即其实喺厕所见到咧，都唔系特别好想打招呼噶啦。首先你 呢个系好尴尬， 系啦。唔系当然你会打招呼啦，但系你唔系好想嘅时候，你唔系好想即系好似平时喺走廊撞到会倾下偈啊咁样，因为你都想离开个洗手间噶嘛。 女士好啲，嗱你哋当你哋正进行呢一个解放嘅时候咧，就一定喺间房里边噶嘛。 系啊， 男士唔系噶嘛。 哦， 当你去紧尿兜嘅时候，喂哎，喂，钟哥， 仲要好耐冇见嗰啲咧，哎，好耐冇见啦，咁样， 你即系有一种好唔想俾人认得你嘅感觉。 跟住你嗰时嗱，男士去洗手嘅，你如果你一个人嘅时候，你会望边啦？ 你会望边？ 即系男士，当你一个人 应该向前望啦，望 尿兜去， 你集中望住自己， 望自己咯。 好啦，你系集中望住自己某一个地方咁啊，通常啊，即系有啲人可能系望前。 望下面咯， 望下边，望住、自己噶。 系啊， 突然间有个人走过嚟，喂， 你转一转身，转一转身， 就会好怒尴。 系、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去厕所嘅 manner 嚟嘅。即系如果见到一个你好想同佢打招呼嘅人，你等佢洗手洗手先， 就 先 系啦。所以我哋又回归翻去洗手嗰个步骤啦。嗱，即系有唔同嘅，譬如我都见过，我以前公司都系嘅，即系喺洗手间入边系百花齐放嘅。首先，因为有啲 pantry 咧咪好细嘅，咁一定会有人。带啲洗洁精入去洗碗啦， 有刷牙都有啊， 系刷牙亦都系好常见嘅，甚至乎我以前见过咧，系有人拎棚假牙出嚟刷嘅。嗱呢啲情况咧，我系会当睇唔到咁，因为真系好尴尬。其实我觉得自己尴尬，可能嗰个人冇嘢嘅，因为佢既然都咁阔达咁样摆喺度，坦荡荡咁刷出嚟，可能佢真系冇乜嘢嘅。但系唔知点解侧边反而我自己就觉得有啲尴尬咯。咁所以我就可能即系打个招呼，我就会行噶啦，我就唔倾偈啦咁。嗱，点解今朝早讲起呢？ 有啲人就话你无礼 貌，但其实真系好尴尬，睇住佢拆棚出嚟，我嚟拆拆下嗰时系喂咁样噶嘛，咁我就觉得好似怪怪地啦咁。咁因为咧今朝早掀开报纸咧，就见到香港本地有一间公司嘅员工咧，就将自己辞职嘅经验咧摆咗上网同啲网民分享。咁啊辞职咧个原因咧，原来同厕所咧系有关噶。 咩事？ 咁就系话咧，佢系一位男士嚟嘅，佢就观察到咧身边啲同事咧。同公司的同事認識得的同部门的就经常呢在去完洗手间之后呢有一个习惯令到他呢觉得自己是不能够适应的、就是有人呢是不洗手啦同埋有人呢是洗完手之后不抹手或者将那只手揩落自己条裤度。 哦。 是啦。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咁佢会大概反复思考咗几个星期呢佢都系觉得自己过唔到个心理关口。 是。 于是就决定要辞职离开呢间公司啦。 佢做咗几耐啊 咁我冇讲。 佢呢间公司做咗几耐先。即 可能是三个礼拜。 嗱如果佢做得好短时间嘅咁佢走都系因为一份恐慌㗎嘛。 啊、 我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我会有事啊， 即疫情相关嘅一啲恐惧， 系啊，会病啊咁样。但如果佢做得一年或以上， 都冇事冇肝嘅时候， 突然之间 即系冇事啦，有抗体噶咯喎。 你咁样谂都未尝 唔 合理嘅， 同埋佢系全公司啲同事都系咁啊，即系一个文化嚟嘅。 我估佢 系如果个别同事咁，你咪同佢保持距离咯，系、咯。 我而家知道，如果有一日阿崔杰同突然之间向侧边移开，嗰个人系咩事？ 应该去兜路行嘅，我因为洗手间见到佢呢个。 不过话说两头，我又觉得佢。佢個人選擇啦， 係、個人 選 擇啦， 都係。但另一樣嘢啦，首先你話如果洗完手，唔洗手嘅人，我正話都講咗啦，唔多。 嗯。 但係洗完手唔抹手嘅人仍然喺度嘅。 係。係， 洗完手抹落自己條褲嘅人更多。 嗯。 好多人都係中意洗完手之後唔會攞嗰個紙巾枕出落條褲，特別係當你著牛仔褲嘅時候。 其實點解？ 係咯，我都唔明喎。 方便豪邁型咯。 唔係，好過廁所都有，係咯，都有。 你唔會留意，你唔會留意大髀。男人通常好煩啦，同埋有陣時候咧，呢個好有趣嘅。你話靚啲嘅商場嘅洗手間就會有廁紙啫。 係啊，係啊。 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公共嘅洗手間，男廁、女廁我唔知啦。男廁係冇廁紙嘅。 如果冇廁紙都有個乾手機㗎嘛？ 有啲都有啲有啦，但係。作為男士，通常咧，如果二擇其一，通常情願抹落條褲都唔用乾手機，因為乾手機第一即係砰好大聲啦， 係啊， 第二咧要等啊， 係， 因為你吹嗰下咧，你可能要幾秒，幾秒鐘都唔想啊， 最急嘅時間都過咗啦，其實你都去到洗手呢個步驟咯，點解唔等多兩秒咧？ 男士喺洗手間裏邊一耐咧，啲人就會懷疑嘅，你做咩咁耐啊？你冇事啊嘛，睇醫生啦，星期二有你家人醫生，使唔使睇下？即係咁樣啊。咁所以如果佢用个吹风机用得耐咧，就会俾人误会以为啊你有咁耐咁样。 咁多嘢谂嘅去个厕所都原来。 人生就咁多烦恼噶啦。 呢啲系男人之苦，可能我哋唔明白。 系我哋真系唔明白啊。 你真系唔知啊呢 样。女士真系少啲咧，我觉得。 但系你咁讲完，好惊，应该我啲朋友即系话去洗手间嘅时候，我就谂好多嘢啦。到底佢入咗去洗手间有冇好好洗手咧？ 或者佢自己有冇计时咧？ 到底抹翻落条裤度咧？咁 会多咗望咯。 我仲话都讲咗一定系牛仔裤，因为牛仔。裤偏向于索水啦，咁同埋咧，佢湿咗某一笪咧，你唔觉啊？ 以为洗水嘛？ 以为洗水或者 管嚟嘅 个颜色啊嘛？ 真系洗水啦！咁 翻转头，如果佢着一啲譬如嗰啲扯布啊，又或者系西装得嗰啲，佢必定唔会咁做嘅，因为知道系唔得啊嘛，同埋会俾人发觉咯。 系，但咩质地都冇咁做啦。 系啦， 其实我觉得仲污糟过你对手，因为你着住条裤周围走咧，你其实坐好多地方啦，又或者其实譬如你头先话男士去厕所咁，你会。即 系 舔到啲嘢噶嘛，咁其实条裤系即 系 首当其冲嘅， 咁 洗完对手抹翻落去，咁其实就冇洗手咁样咯，好 似但系最近自己嘅厕纸就系自己条裤啊嘛， 都系嗨大髀咁 pat pat 咁， 唔好咁啦，系啊，疫情期间千祈唔好咁样啦，好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室外气温20度。 多名中方人员受伤，有员工亦一度被困，要求免方采取措施制止暴力行为，依法查处涉事者，确保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有示威者认为中国支持缅甸军方，当地反华情绪日渐升高。德国两个州举行地方选举，为超级选举年揭开序幕。票站调查显示，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遭遇失利。分析认为，基民盟在九月全国大选的选情备受压力。在西南部富裕的巴登富腾堡州，票站调查显示，绿党赢得近33%选票，得票第二的基民盟有大约24%支持。在邻近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上届有近32%支持，今次估计只能取得大约27%选票，位居第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得票最多，大约占36%。有分析认为，由于疫苗接种计划进展未如理想，加上有议员卷入采购口罩丑闻，都影响了基民盟的选情。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是暂时未有的，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是稍后再为大家报道。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北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另外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啊，经过小心。重复多次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西营盘介乎第三街同埋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噶。介乎第三街同埋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啊， 欧 早晨啊！今日不如先由咧美国嘅情况开始讲起，因为咧那个严重通胀好似已经啊有机会涌现，究竟情况系点咧？交俾温生同我哋详细咁样分析下啦。嗯。 好啊，其实咧最重要要留意嘅咧就系今朝早我哋翻嚟咧喺亚洲市场咧，我哋已经见到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已经系攀升到1.6387%，咁呢个系咩概念咧？就系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嚟讲过咧，佢一路都想上破1.6%呢个位置，咁但系终于破到啦，咁而家去到1.6387%，系一个好高的一个水平。咁啊出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咧就大家就系讲紧就话担心通胀嘅问题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擔心通脹咧，又有點牽強嘅，因為到而家嚟講嘅話咧，我哋都仲未見到咧美國真係發生嚴重通脹嘅問題。咁啊，但係咧有一點咧係可以肯定嘅係咩咧？就係話咧。截至到二月底嘅過去五個月嘅財政年度，美國財政年度咧係由10月1日開始，去到即係9月底嘅。咁佢由上年嘅10月1日開始到二月底嚟講嘅話咧，就有五個月嘅財政年度啦。咁喺五個月嘅財政年度嘅計算嚟講嘅話咧，累積計算咧，就美國政府而家嘅財赤咧已經係高達咧係1.05萬億美元。1.05萬億美元係相等於咩咧？相等於按年咧就增長咗咧就68%嘅財。 財赤嘅。咁而據美國嘅國會嘅預算局嘅計算咧，咁到今年九月底嘅財政結束嚟講嘅話咧，美國嘅財赤咧好大機會咧就將會高達咧係2.3萬億，即係話比而家嘅1.05萬億差唔多，係講緊 double 咗雙倍咗嘅個位置，去到2.3萬億美金嘅。咁呢個2.3萬億咧，都仲未計算咧拜登政府準備推出嘅1.9萬億嘅美元嘅抗疫嘅方案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咧，喺今年嚟講嘅話咧，美國嘅財赤咧係有幾嚴重啦。正係因為咁嚴重嘅關係啦，咁所以大家都估計咧就話美國財政部咧就將要大量發債啦。咁大量發債，咁你有咁多債券喺供應市場啦，咁當然就對個債價不利啦。債價下跌嘅時候，咁當然債息就會上升。咁正正係因為市場咧見到有呢個情況可能會發生啦，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大舉係拋債，令到個債息率上升咧，唔係話冇原因嘅。好啦，咁啊再睇翻上個星期五嚟講過咧，美國十年債息咧，我哋已經係即係見到去到最高係見過1.6420%嘅。咁而家今朝亞洲市場咧就1.6387%。而家咧大家都關注嘅咧就話喺今個星期聯儲局嘅議息會，睇下聯儲局咧除咗過去一直喺度用口述之外，喺今個星期會唔會做出一啲實際嘅行動咧，去壓低嗰個債息率？例如咧就印多啲銀紙啊，即係 QE 多啲啊，去買多啲長債啊。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嘅聯儲局議息會，即係喺今個星期四啦，本港時間凌晨2點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 今個星期咧，聯儲局議息會咧，仲有一個因素要關注，就係聯儲局對於咧法定資本要求嘅取向，交俾温生要多講少少啦。 好啊，好啊。嗱，咁個星期咧，除咗當然我哋要睇下聯儲局咧會唔會係量寬多啲啊，去買長債啊，壓低個長債息率之餘咧，就要睇住咧就聯儲局咧會唔會咧係改變嗰個所謂嘅法定資本嘅要求。嗱，法定資本要求係咩嚟咧？就佢係要求銀行咧，就係有咁多嘅存款就唔可以完全借出去嘅。咁你有某程度上咧就要擺住喺個銀行嗰度準備啲人嚟去攞錢啊等等嘅備用嘅。咁呢個要求嚟講過咧，喺上年嘅4月份咧，由於面對嚴峻嘅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聯儲局咧就放寬咗大型銀行咧喺呢一方面嘅要求，令到大型銀行咧可以買多啲美債嘅。咁但係呢個條款嚟，呢個放寬嚟講過咧，就將會喺今年嘅3月底，即係今個月底咧就會係屆滿結束噶啦。咁而家咧聯儲局咧一直都冇提過咧會唔會延長呢一個安排。咁所以而家市場咧亦都好關注啦，就話喺今個星期嘅聯儲局嘅議息會，會唔會喺呢一方面會俾個答案俾大家？會唔會延長呢個方案？如果唔延長嘅話咧，咁大型銀行咧就可能咧就要減持佢哋嘅美債，令到個美債嘅息率有機會進一步攀升。咁當然啦，由於美債息率近期嘅上升嚟講嘅話咧，影響好深遠啦，影響個美股嘅表現啦，亦都影響個美元嘅表現啦，亦都當然影響美債嘅市場嘅息率嘅表現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住咧。在今個星期聯儲局在這方面，在這個法定的資本的要求的銀行的方面呢，會不會延長它？這個都相當之重要的。 除了講美國，還有其他的國家呢都會有些議息會接下來。 冇錯啦，咁美國聯儲局頭先講咗啦，個議息會喺星期四香港時間凌晨2點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四啦，今個星期五啦，就有分別咧，就係有英倫銀行咧同埋日本央行咧就議息嘅。咁英倫銀行嚟講嘅話咧，面對住個封城嘅關係啦，咁所以而家英國估計咧，就即係市場估計英國咧今年嘅首季嘅 GDP 咧都有機會係收縮4% 噶啦。咁面對咁嘅情況嚟講嘅話咧，我相信英倫銀行咧就有機會係進一步咧係寬鬆佢哋嘅貨幣政策嘅，但係未必係今個星期。可能咧等埋咧系5月份咧个英伦银行咧嗰个经济报告系出埋嚟之后嚟讲嘅话咧，然后先至一拼咧就系落实个旧经济即系刺激经济方案。所以咧就市场估计咧今个星期咧英伦银行咧就未必会有啲咩行动嘅。咁但系咧日本央行嚟讲就要留意住啦。近期咧我哋见到啦，因为个美债息嘅十年债息嘅上升啦，咁亦都推高晒全球嘅十年债息上嘅。咁包括日本嘅十年债息都在内都上咗嚟嘅。 咁但係日本央行咧過去一直都要求咧，就承諾咧，應該話佢承諾咧就要維持十年債息喺零嘅水平。咁但係咧有個少少嘅波幅嘅範圍嘅。咁而家咧個日本央行呢個講法咧就話會唔會將呢個波幅範圍擴大咧？如果會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可以容許呢個十年債息會有多少少嘅上升，咁嘅時候咧就可能會降低咗呢個日元嘅下跌嘅壓力。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日本央行佢哋點樣決定咧？咁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嘅。而喺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個日元匯價，由於個美債息嘅不斷上升嘅關係咧，佢已經係跌到落去109.12對一個美金啦。 今個星期咧，仲有一啲咧數字會公布，亦都係值得咧聽眾朋友咧關注一下嘅。嗯， 冇錯啦，就係、是、星期四啦，就係、是、咧全球銀行同業金融通訊協會，即係我哋所謂嘅 SWIFT 啦，就會公布最新嘅全球嘅支付貨幣嘅數字。咁呢個數字公布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咁我就可以令到我哋知道咧個美元嘅領導地位嘅最新嘅變化啦。咁另外咧喺今個星期三同埋今個星期四咧，日本同埋歐元區咧就將會分別公布二月份和一月份的贸易的数字。从贸易数字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做的生意怎样，那个出入口怎样，就从而可以某程度上可以感受到那个日元和那个欧罗那个往后的汇价的走势，所以都值得我们留意的。 嗯，那数字很多啦，要关注的事项也都很多啦，投资者都可以留意回。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啊。嗯，拜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咧，谈论度可以话系非常之高嘅一套动画电影《Soda》里面嘅主题作品，本周占第三位。It's all right。 Say it's all right.Sa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l right. Oh, it's all right. Now listen to the beat, kinda pat your feet. You got soul, and everybody knows that it's all right. 以前就是来自一对乐队，今次作个人发展，这一首新歌成绩好理想，滚占第三位。 It's alright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有乜嘢優惠？ 球王啊，你哋聽過啦，係咪先？ 即係點啊？ 花王你都聽過啦，係咪先？係 啊， 係啊。啊，排王你哋有冇聽過嚇？ 排王， 排王係 排球啊？ 唔係。 排 打牌嗰啲啊？ 唔係。 嗰啲係雀星。 好啦，乜嘢係排王咧？就係咧，擁有好多唔同嘅牌照，你就會成為排王啦。咁原来疫情期间咧，咁大家冇嘢做啦，好多嘢咧都学啊，增值自己啦，增值到一个点咧，就系拥有啊好多唔同嘅牌咧，你就系呢个职场嘅求生王者啦，咁样，因为咧你有唔同嘅牌照，喂，东家唔打唔止打西家，打另一家添啊， 自己起家， 呢个唔一定系疫情期间，因为我真系识有啲人咧系以考到几多个牌为乐噶，真系，即系嗰啲 有咩牌咧？阮文琪 冇关系噶，譬如系保险牌啦，地产经纪牌啦，跟住货车牌啦，拖头牌啦，即系总之系揸车任何牌。佢考曬啦，跟住仲有嗰啲唔知乜嘢請力啊、救生啊、船牌啊，總之完全冇關係嘅，佢就中意考咯。 係啊， 但係佢頭先講嗰啲全部都真係可以揾食嘅喎。 係啊，咁或者童軍章佢都考埋㗎。咁總之佢 童軍章係細個考落啫。 用呢一樣咧，係做一個樂趣啊，即係或者一個目標啊。 係可能係細個嘅時候學咧考牌啊，即係考嗰啲請力章啊咩。 中直將啊？你哋有冇做過童軍咧？講開童軍， 我係冇嘅。但我想講咧，我發覺啲人考牌咧係有條癮嘅，即係嗰個癮就係、是，譬如如果你考咗 A 係運動教練咁樣啦，你就好中意連貫性地，即係譬如球類咧，就所有球類都要考一次啦。水上活動就所有水上活動都考一次啦，即係全部都係咁樣直落嘅咯。 嗱，考下大家，睇下有冇考到呢啲牌啊？考你哋有冇考過呢啲牌？咁啊，原來咧話喺疫情期間咧可以。叫做直情用保命去形容啊，即係保住份工啦，係咪先？即係保就業嘅牌咧，第一個咧要考咧就係要考車牌先，真係，因為車牌咧可以令到你咧締造一個就業嘅機會，好簡單。我依家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多咗好多女性司機。 太遲啦！如果你因為疫情期間你先至考呢個牌，太遲啦！你考完牌你掛一年 P 牌，冇人會請 P 牌去揸車噶嘛？ 係啊， 太遲 啊！ 所以呢啲要未雨綢繆 啊！但未來啲嘢話唔埋嘅，攞咗先啦，係咪先？攞咗先啦。 係啦，跟住咧，嗱有一個咧有少少掃興嘅， 我講過頭先話， 有少少掃興嘅就係健身教練牌啦。咁、但係近排，健身好似有個群組出咗嚟，都好似唔係好好咁樣，係咪？ 同埋其實成日都唔開啊，呢一年健身都係有少少麻煩嘅呢樣。 呢個我有個女仔朋友，佢又考到，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平時佢都冇乜特別話做運動嘅。 俾張相嚟睇下先啦。 轉頭啦，咁佢考咗呢個健身教練牌咧，佢真係即係疫情之前嘅，咁佢就真係有公司請佢啦。咁當然其實本身佢都唔係話特登本身想做呢份工所以考嘅，佢純粹係興趣。跟住考完之後就好似林慧咁講啦，佢即刻就去考埋一個瑜伽導師牌，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幾勁啊呢件事。 瑜伽導師又得唔得咧？ 得嘅，得嘅咧。但係瑜伽導師係耐啲啦，同埋你唔好叫佢成日俾張相，俾張相冇用嘅。 係點咧？ 俾條片 都 冇。 福利圖， 福利圖，嗱、呢一中開始識玩 嗰啲先得嘅， 係嘅係嘅，你俾張嗰啲俾張學生相你睇， 真係好嘢好嘢好嘢，真係我又學到嘢啦今日， 講清楚啲， 好開心啊，好開心好開心，咁啊仲有另一啲牌照啊，唔知大家有冇興趣考請力牌嗱、我曾經何時咧都想考請力嘅，因為覺得咧自己又幫到人幫到自己嘛，有啲咩意外，同埋咧嗰個年頭咧好興睇《鐵達尼號》啊。天達尼號， 你攬住塊木板， 入咗骨，入咗骨。 我啲人咧話好好睇啦，天達尼號。咁咧，跟住我屋企人帶我睇咗兩三次啦，每晚都會發咗啲噩夢啊，即係沉船咯。 系， 即系沉船啦、啊，跟住咧有，仲要漂洋去，漂到去嗰啲北冰洋嗰啲咧，得嚿冰啦、啊。跟住咧，你記得咧，阿李安納杜迪卡比奧被，即係個嘴都有曬雪咁樣， 凍到白曬咁啊！跟住 好驚嘅嗰個畫面，我唔知啲人點解會覺得好睇，其實好災難呢套。 我睇完嗰套戲，我就係記得要學畫素描嘅啫喎。 係咩？ 係啊， 你考個牌畫， 學畫素描睇多啲嘢嘅喎。 唔係素描，唔係普通素描，係 人 體 素 描。啊，真系啊，咁啊又学到嘢，可能即系我哋嗰啲牌冇乜用，人体扫描嗰啲牌系有啲用。好啦，再转个角度，你话喂，保险牌同埋地产牌，你哋又有冇谂过考咧？ 地产我有谂过啊，真系， 系咪啊？ 因为咧，如果你其实有试过有置业或者你要搵屋租嘅经验咧，你就觉得其实如果咧自己识得喺呢一方面，一来悭唔少佣金啦，二来就系你好似睇嗰个市场同埋睇嗰个楼咧，你有个专业嘅意见，好似都几有用咯，我觉得。 芭比就叻啦，地产牌你考得到，你谂下好多潜在买家卖家噶嘛，你 身边嗰啲个个都可以啊。 你望下你嘅左右右手边，中哥系咪先？嗱，几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如果真系考定个地产牌旁身，真系几好啊！ 只要有条楼梯嘅。就啱佢，就可以介绍俾佢啊！ 我会 有条楼梯 穿佢上下咁样就 OK 啦。 屋里边有楼梯都 系啊，就可以介绍俾佢。 系啦，点都摆咗碌架床喺度，再变咗格。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再快速考到添嘅， 系 即系一两个礼拜，好似就可以成事噶啦。嗱，头先讲车牌嗰啲，你起码要学即系一两个月啦。咁啊，运输处牌期啊 ，Kelly Kola 成啊，头先钟哥都话，喂 P 牌你要等一年啊，跟住先可以做到职业司机啦，大。大概是这样，但是保安就不同，保安就很快可以得到一个牌照，继而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一份保安的工，继而你很快，尤其是农历新年之前呢，你真的要 入职的好时 机，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真的有时机的，我都 大家都知道，即是保安平时不会跟你说话，不会跟你开门，直至农历新年之前 就會咧開始幫你開門啦 ，friend 咗 friend 同埋認識。誒、欸，早晨啊，崔小姐， 多咗笑容啦，同埋 早晨啊，林小姐，早晨啊，梁生咁樣 冇用啊， 又係冇用啊， 冇用啊。你通常咧，你喺農曆年見嗰啲咧，未必係初四之後見到嘅， 係咪啊？ 通常你認得佢冇用嘅，初四之後，咦，有邊位啊？又提過嘅。 我有個阿叔咧，佢話咧過年咧係佢平時你都可以揾佢，佢好得閒嘅。但系咧过年咧，佢就会开十零廿日工，就做保安。佢话咧嗰个潜在回报咧都好高噶、嗯，特别咧佢喺唔知道有啲替耕嗰啲啦，哦、即系喺西半山嗰啲咧，佢话咧好多洋人啊，即系好多外国人咧，佢哋、一封亲利是咧，佢哋都会成$100咁样一封。哦、哇！跟住咧佢话哇，我时薪咧$60。我一個鐘頭咧收到三封利是，咁都$300， 可以早走咯， 係咪啊？嗰日嗰日好似唔係佢冇繼續聽下馬仔，好開心。有啲叔叔哇，咁佢幾好喎，揾到個生趣。不過好似話都有年齡限制嘅呢個保安嘅工作。 話説呢啲所有嘅牌咧，咁你哋有冇考過呢啲？總之你哋另類少少啊。 我有考過， 或者攞過，唔好話考，攞過有冇？有考過邊個？ 攞過地產之類嗰啲咯， 係 啊，好難考啊嗰個。 咁叻嘅？ 唔係啊，但係地產個就係考唔到咯。我諗住 哦，你考過 整一個，好錯 敗考唔到。 係啊。好难考，因为嗰个地产牌咧唔系普通地产牌，系开地产铺嘅一个牌嚟嘅，即系如果有一个牌就可以开一间叫做 RO 地产咁样，系，但系好难考， 考完都要， 所以我考唔到咯，我考唔到，亦都冇谂过再考啦。 所以我同阿 O 谂嘅嘢唔同，我比较草根啊。话说几年前咧，我有一段时间好短时间离开港台啊嘛，咁啊离开咗港台捞乜嘢咧？惊冇嘢捞，跟住我就考个牌，你攞个牌，嗰个唔使考，攞个咩牌咧？ 水电 唔系啊。咁如果你要去地盤開工咧，你一定要去上一堂， 係咪噶？我唔係好信啊！ 你要上一日全日，唔知十幾個鐘頭。 點會啊？ 點會？我唔係好信。 係咪建造議會揾你拍嘢咋？你忘記咗啊？ 我堅係去咗上堂。因為我好記得我喺葵涌附近嗰度上嘅，咁上山嗰度有個 office， 咁啊上去上堂啦。咁啊上坐喺度咧，就由朝九晚六。咁啊坐喺度咧，佢有啲人講嘢啦，教你點樣安全啊、成件嘅睇片啊、click click 咁樣上完之後咧，哦就會俾個證你啦。你有咗呢個證咧，你就可以去地盤開工。 我以為要學扎鐵，即係要實習扎鐵同埋搭棚。 我唔係嗰啲，我可能你入地盤，總之你入地盤就要有嗰個證噶嘛。但係我入地盤，我唔一定係要做嗰啲工作，我可以係做茶水，可以係清潔噶嘛。咁我入去就得啦嘛。哇！以防萬一， 知點解咧？ 攞個證先。 我唔係好信中哥呢一件事。 可唔可以俾個證嚟我哋睇下？ 我都唔知擺喺邊啊。 嗱， 堅係有嘅。堅係有嘅，咁我陣間先講下即係後話咧，即係以後有機會再講個後話。堅係佢上咗呢一堂， 哦，真係人生真係好多嘢都值得學習噶。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3月15日係一年嘅第74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91日。1970年3月15日。为期183日嘅日本万国博览会喺日本大阪府吹田市嘅千里幽灵正式开幕。呢届亦系日本首次主办嘅世界博览会。大阪万博嘅主题系人类的进步和协调，共有77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参加，入场人次多达6421万。作为题目馆一部分的太阳之塔亦被保存至今，作为万国纪念公园的标记。曾展出其后普及的产品包括电动步行道路、锅炉咖啡，并未普及的产品包括磁浮列车、电视电话。1970年9月13日日本万国博览会正式闭幕。3月15日出生的朋友，无论在任何领域都拥有攀爬到最高点的欲望，有领导能力，吸引的魅力令其他人愿意跟随，渴望开创新天地。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展示未来世界容貌的博览会会不会是你期待的盛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经常放眼展望未来，但是同时令我哋忘记活在当下。

譬如话你可以爱佢嚟听歌，又或者用佢嚟同其他人做文字通讯等等。而讲到文字通讯，仲记唔记得未有手提电话嘅年代，我哋嘅日子系点过嘅呢？就系、是、要有一部 call 机啦。呢啲嘅传呼机或者我哋俗称嘅 call 机，其实喺八九十年代嘅时候系极之流行嘅。八十年代嘅 call 机咧就比较简单咧，都系靠一啲嘅数字啦。而呢啲嘅数字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好多唔同嘅意思，包括系想揾你嗰个人嘅姓氏、性别，以及佢想同你讲嘅简单信息，例如话请你打电话翻屋企，请你打电话翻公司等等。如果有啲复杂嘅信息，你甚至乎系可以打翻去 call 台嗰度 check 翻，究竟人哋系留咗一个乜嘢嘅口信俾你。后来去到九十年代，就出现咗一啲可以显示中文字嘅 call 机，以及手提电话嘅价钱开始变得相宜，多咗人能够可以负担到手提电话。所以有一个时期，有 call 机嘅朋友都会选择要买一部手提电话。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当你收到 call 嘅时候，唔使再四围扑走去问人借电话，或者走去揾个电话亭，或者抄碎银，只需要用你手上嘅手机，你就可以覆到 call 啦。 你哋用过 call 机未噶？ 我见过我阿爸用咯， 我妈用咯、嗯，我有成日 call 佢噶，call 爆机我细个。 最早期咧，仲话阿龙岳希讲咧，有张密码噶嘛， 有张卡仔，系咪个个台嗰啲代表嘅数字唔同噶？ 类近，总之咩012跟住345跟住718嗰啲咁样咧，咁嗰种数字就代表咗一句说话噶嘛，即系譬如话今晚翻唔翻屋企食饭，又或者系即刻打电话翻公司，即系类近一啲咁样嘅意思喺度噶嘛，但以前咧就不能够出文字啊嘛，只可以出数字， 即系第一代嘅时候， 第一代，咁所以有呢啲叫做咩，好似密码卡咁样咧，但 系 再早期咧有啲叫做 call 笔啊，即系好似一长条形咁样咧，咁嗰个咧就系净系 call 你嘅啫。冇密碼，淨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淨係有聲， 即係好似而家攞嘢食嗰啲， 係啦， 總之就咁著咗， 淨係話俾你聽，有人揾你，咁邊個揾你呢？你 唔知， 咁你就要打翻 call 台去問，邊個揾我啊？陳生叫你問你今晚得唔得閒嚟開會，即係類近嗰啲咁樣啦。咁之後咧就出咗嗰啲叫做數字機啦，咁跟住就可以話俾你聽呢抽數字代表啲乜嘢咯。咁之後先至再有啲簡單嘅字出嚟噶嘛。咁但如果再複雜啲咧，都係話你打翻 call 台啦，即係嗰啲。 嗯，細個好中意打去 call 台噶、因為好似同姐姐傾 緊 偈咁。你邊位揾佢？跟住我姓崔嘅咁樣，咁跟住崔小妹妹咁樣，佢會問你噶嘛？唔係，我係崔小姐咁、即係你會同佢講，跟住就會講一咁你想留低咩口信啊？咁樣咁你就會講咯，即係同阿媽有啲咩講啊？你同佢講啦。 最煩嗰啲係咩咧？即係可能打去 call 台，我 call 3456。姓梁嘅，叫佢今晚记得买棵葱翻嚟，即系呢啲咁样咧。佢复机嘅时候，复机系第二个电话嚟噶嘛？一二三四复机咁样。你阿妈叫你买棵葱翻嚟，嗰啲咁样咧。 呢个好记得嗰阵时咧，有节目玩过呢啲 call 台噶嘛，即系讲一大段嘢，系好似金口令咁样嘅，咁样即系九唔搭八嘅。咁但系佢又要抄，跟住仲要最后咧复一次俾你听，睇下准唔准 啊？ 系啱唔啱？ 反而就是我在度好奇嘅，嗰、那个年代咧，啲电脑未有咁发达噶嘛，咁嗰班人打字都，同埋嗰阵时打中文都好似几烦嘅， 所以佢哋劲咯，真系劲噶，我觉得佢哋做呢一行呢一、這个行头真系，佢即系所以净话啱先嗰阵话你考牌，即系第一样嘢学咗打字先，佢识打字咧，当年嚟讲啊，识打字你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工种可以做，咁而家梗系唔系，而家好似必定要识打咁样， 而家差唔多系你出世就要识打噶啦嘛，你知道 keyboard 嗰啲掣 嘛， 系啊，但系跟住后来到出手提电话嘅时候咧，即系我细个好向往，即系开头就好向往 call 机啦，因为睇得多电视、我觉得黎明好型啊嘛，嗰时系哇又做特务又剩好多故事，就系有一部 call 机或者有一部接嗰啲， 但系嗰阵时电话咧嗰、那个天地线啊嘛，但系只可以打出就不能打入噶嘛，即系你只可以仲要去到啲发射站附近。你企定喺度， 見到個牌噶嘛？好似 我唔記得見到個牌定乜嘢。 有個牌唔知喺度，咁你先走埋去噶嘛？ 嗰、那個係好短時出現咗好短時間之後，就已經有手提電話啦嘛，叫做。咁你嗰陣時攞住個天地線咧，就死啦，揾啦揾，收唔到。咁揾到啦，有個箱啦，唔知總之見到嗰個位你收到啦，你就可以打個電話出去啦。咁其實嗰個只不過係取代咗一個 嗰啲固網嘅電話， 嗯、 即係嗰啲電話亭嗰啲電話，咁、你就可以攞住周圍走。但係去到最後咧，你都係要翻去某一個特定嘅點，你先至可以打得出個電話嘅。 你講緊嗰啲係大哥大水壺啊？ 唔係，嗰啲叫天地線啊，細細個好簡單，即係真係好似。 反落嚟講啦，條天線 係啦，好似一隻貓屎咁大，反開佢掹條天線講咯，就係咁樣。嗰個最即係又係最早期叫做平價版嘅電話咯，即係平價版嘅手提電話。 就開始普及嘅時代啦。 開始叫做普及啦，嗰陣時有一個我唔使等嗰個電話亭，有人排隊，我唔使要1蚊，用呢個好似新鮮啲。 咁係咪有電話亭嘅地方佢就收到噶啦？ 理論上係嘅，嗰陣時即係都係， 即係我冇一蚊，但係我有個手機，我都可以打到出去啦。 係啦， 即係佢可以企喺電話亭隔離做生意嘅，好長喎條隊， 跟住咪真係出手提電話咧，就呢個真係破天荒啊！即係你就可以，喂，我幾時你打俾我又得，我打俾你又可以。嗰陣時，但係最麻煩嘅就係嗰部機。本身好重啊嘛，即係你都見過叫牛龜咁大啊嘛，真係。 哦，係啊。 大哥大我都見過。 大哥大咯，係啊，好重身噶嘛。第一代嘅時候真係你要攞個袋專登去孭住個電話㗎，攞 架仔夾住㗎嘛， 好重㗎嘛。好啊，咁你哋都知道大哥大呢個。 因為佢有嚿電喺度㗎嘛，我記得 係 咯。 又要成日換喎， 係啊， 因為咧嗰個電冇啊，而家呢啲喂你可以 唔係插條線噶嘛，佢真係成嚿電插落嚟，擺喺個左嗰度插嘅喎， 仲要係唔用得好耐啊，即係通常個零鐘已哇冇咗啊，你講個電話幾分鐘已經唔得，所以啲人要買兩三嚿電噶嘛，即係 黐線，你就孭出街都攞命喎， 所以咪話另外有一個袋。孭个电话都系嗰啲嘢，随时用咗即刻换个名。 但唔系好普及，我记得应该系贵嘢嚟噶。 因为贵 系咯， 部机嗰阵时咧，当年都要讲系2万几、3万蚊一部。 哇， 部机， 所以你话唔系真系好多人拥有。 未计嗰阵时，一分钟我好记得，一分钟唔知2蚊嘅，一分钟2蚊。 系。 一分钟两蚊， 即系有咩事就要快啲讲。 咁佢一分钟2蚊贵啲定6秒6毫贵啲咧？ 啊，6秒6毫嘅福利唔同啊嘛，即系得到嘅嘢唔同啊嘛。好啦，咁如果你用个嗰阵时最兴嘅咩咧，就系话如果譬如话你讲咗59秒，哇，咁咪啱一分钟之内。 系啊， 咁你个调气就锯啲噶嘛。 所以要睇住嚟收线，唔讲啦，拜拜。 所以但系咧，通常咧有啲人咧就会讲到，譬如话讲咗67秒。 哎呀， 你就覺得好唔抵啊！因為佢都係計你一分， 同泊車嘅道理一樣。 係啦，你覺得蝕咗嘛？所以啲人一啲咧就好似以前啊，阿鄭華崔傑同講咯，喂，夠鐘收線， 守住 啊， 係啊。 如果唔係，唉，橫掂過咗，講多兩句 啦，係啊，今晚想食咩啊？ 喂，但係嗰陣時佢點樣計法咧？佢係即係你上咗台之後係每一次打電話再計錢，定係還是基本盤可能包咗20分鐘嘅？定系噶点？ 冇噶，逐次计噶啦。咁但系你逐次计，你都唔会话好悭住使噶嘛。因为你嗱讲啫，你买得嗰部嘅牛龟咁大嘅， 你 嘅 想俾人睇你用紧啦， 系嘛？咁同埋嗰阵时咧，真系当你系朋友，我先要借部电话俾你打。哇，谂下2蚊1分鐘，你唔知打去人哋做乜嘢噶嘛？即系你系应该当你应该好紧急事，你先问我借电话。你唔会真系好似打电话翻屋企阿妈帮我买破葱，你唔系问呢啲噶啦嘛？真系当你朋友先借俾你， 同埋要谂过度过先打嗰个电话啦。 系啊，一借俾你，即系等于我俾紧钱你使嘅。即係當年就係、是，所以呢個係好緊要 嘅。身份嘅象徵嚟嘅，不過之後都演變得幾快啊！即係你嗰陣時嗰個大牛龜都唔係 三兩年啦， 係咯，跟住已經換咗啲細嘅，跟住換咗啲細之後咧，就已經哇好多款出咗。 第一代咧就是大牛龜，第二代咧就叫細牛龜，因為就將成件事咧就 slim 咗，瘦身啲，縮細咗，但係冇乜點樣細好多，細咗大約1/3到嘅。 但係電咧？ 都是一樣都是要換，一樣要換的，即係成件事冇喐過，只不過係嗰部電話細，即係窄身咗嘅啫，重就輕咗啲。真係去到第三代咧，嗰時叫做接歸，就真係就破格啦。 但接歸其實嗰嚿電都係一嚿電，即係我都仲好記得嗰時咧，我媽係成日換電， 冇得插電嘅，即係冇得喺街插電。 係啊係啊係啊，成嚿電要攞出嚟。 攞出嚟跟住褪第二嚿咯。嗰時嗰啲接歸就有厚身薄身噶嘛， 係係啊， 厚身啲嘅咪用耐啲咯。 哇！嗰時咧，成行城市就係點樣美化你嗰部歸啊嘛，係啊，好多殼啊，跟住有啲閃燈啊咁樣。 嗰時已經興玩換殼噶啦咩？ 係啊， 佢所謂嘅換殼咧，其實都係夾硬自己嚟嘅。 嘅，即係都係自己加啲公仔啊，或者你自己黏咗貼紙咁樣嘅啫。因為佢主力都係出黑色嘅啫嘛。 嗯， 即係嗰陣時冇咁多選擇。 後來我係最有印象就係到我可以負擔一部手提電話嘅時候，就係讀大學啦。嗰陣時我媽話：哎呀，你揸車翻學咧，要有個電話，唔係萬一你拋流，你點樣揾人嗌救命啊？ 嗯， 嗰陣時咧就緊要啦。嗰啲電話咧，我係要上網揾嗰啲零星咁樣篤落去噶嘛。 嗯， 即係嗰啲咩幾多十六和弦啊，定幾多？即係嗰啲係有啲密碼，因為尤其是 興 set 嘅嗰個， 係啦，尤其是興啲咩嘅流行曲，譬如 Twins 咁樣，跟住就會係你要上網去揾嗰啲曲入落去，或者你俾錢人幫你做都得嘅。 係我記得係嗰啲電話鋪有嘅，即係你揀咗首歌， 俾錢啦， 俾錢，跟住佢就幫你撳， 係幾蚊首歌咁啊，好似 係。 喂，呢個可以留翻下個禮拜繼續講嘅，即係去到呢啲咁樣嘅通訊嘅歷史咧， 梗啦， 香港有好多回憶嘅，其實都。 可以讲下呢个四大天王啊，同呢一个电信公司嘅广告啦，呢度都可以讲好耐嘅。听紧有黎明 Leon 嘅 Sugar in the Marmalade。 无论系阿妈闹仔，定还是老婆话老公，好多时咧问问题都容易问到掹整，原因系因为每一次嘅答案都系一句说话：唔债。到底唔债系乜嘢意思呢？想唔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跟佢做个 friend， 惊到咪使惊，我要执得好正，着靓衫反起靓，摁下摁下似足餐厅。跟佢做个 friend，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靓，认真攞命，认真攞命。得多佢越正，买只戒指镶翻粒钻石，唔话佢听。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唉，佢话嫌世夹咗佢病，跟佢做个 friend 过打 band， 佢唱歌声好靓。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 惊亲两份惊，有雨揸紧遮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问你晏昼夜晚想食乜嘢？唔债。好啦，问下个老公，喂，我件衫靓唔靓啊？唔债。问真都系答咗一句，即系等于我哋广东话嘅唔知道、咁就弊家伙啦。老婆问你件衫靓唔靓，你都答佢唔债，就梗系俾人话啦。话多两钱重，肉紧啦，仲可以加堆说话。加呢一般唔债，意思即系话全部都唔知呢句重点啦。学咗咁耐福建话，可以进入深燥班啦。难少少，撸只个冷硬抓，撸只个冷。硬抓意思即是解错，你呢个人想点啊？ 继续都是处境系列，当你身边有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发觉在工作上你都不知道他想怎样的，喂，不妨今天试试又讲回这句，哎，撸只个冷硬抓啊，他都会因为你这句亲切的说话报以一个快乐的微笑给你的。 八点五十四分啊，室外气温而家二十度，相对湿度76%啊，温抓啊，想点啊？ 哦，投得好快、 啊，弯啊，个感觉系咪啊？好似台语咁样， 嗰啲腔口啊，要转转咁啊， 系啊，咁样。今日咧带大家翻翻嚟香港先，行条隧道，呢条隧道可以行嘅，系咩隧道呢？就是元州村入面的花隧道盛开、 哦、 有一个杜鹃花的隧道啦，咁 杜鹃花开的日子即 刻 好靓， 好靓，真系好靓。咁喺一条公屋嘅村入面就有呢啲咁靓嘅景致咧、 嗯。 其实咧有唔同嘅朋友咧都有讲话，其实大家唔好忽略咧公屋咧入面有好多咧好靓嘅嘢嘅，包括有呢、這个即系杜鹃花嘅隧道啦。咁如果譬如观塘乐华村咧有一个圆圈影相嘅位咧，嗰、那个系、即系好多人去观塘乐华村就为咗打卡影嗰张相咯。即系我有阵时觉得啊，系咪当时嘅设计嘅人谂咗啊，其实都谂住啊，算啦，好似个平台冇乜嘢，求其摆啲喺度啦。如果摆得两摆，好靓咁样。跟住，譬如我哋去叫做系咪叫南山村啊？南山村咪有一个拱门咁样嘅，即系又系啲网红会上去嗰个拱门嗰个位嗰度要影相。我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见过呢啲相？ 有见过， 我有见过。你话嗰、那个咩观塘嗰个咧，就好多人影，因为佢亦都有五颜六色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佢个构图系可以好靓，又可以好对称，又好似有好多彩虹咁样样嘅、嗯。但系你嗰个问题都几好，到底系整嘅时候，即系嗰啲设计师、艺术家本身已经谂好咗呢一件系艺术品嚟摆喺度，但系过咗好耐好耐。好似啲藝術品咁樣咧，先至有人識得欣賞啊？定還是唔係？佢擺喺度嘅時候咧，其實都冇乜意思。係後來啲人賦予咗啲美感俾佢咧。 我覺得似係後者多啲。 係係，同埋有人講啊，講下又紅咗。 就紅咗 啊！其實每一個地方嘅建設咧，就算你話簡單，如果一個公園入邊嘅設施咧，用嘅顏色，譬如以前咧，咪好多大型嘅琴鋼架嘅。係 啊。 咁我覺得而家咧，其中一個屋村都多人中意打卡嘅位就係嗰啲舊式嘅琴鋼架，但係有翻新過嘅。係。即係可能以前咧係一種顏色咁樣啦，但係因為佢一甩曬皮啊，生曬鏽咁咧，咁佢就要重新去翻新嘅時候咧，就將佢譬如加添咗啲色彩啦，咁就變成嗰啲新嘅打卡位。其實咧，你頭先講到話屋村嘅一啲景緻，除咗你話頭先我哋講公園啦，有啲拱門啦，或者有啲係直情係成個屋村可以做 background 咧。 係啊， 你知唔知曾經咧有幾個韓國嘅男團同女團咧都嚟香港取過景， 有 嚟拍 MV 噶嘛？ 彩虹村嗰個籃球場咯，咪就係。韓國嘅天團都嚟香港嗰度取景喎、 啊， 就係、喺彩虹村，我唔記得係平石定彩虹啦、 嗯。 我成日將嗰兩條村撈亂嘅，咁如果即係講錯咗，即係聽眾朋友啊，同我哋去更正翻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咧，直情有啲旅遊書咧、 嗯， 即係俾外國人睇嘅旅遊書嚟到香港咧。必玩十个景点之一有彩虹村，我一开始就咩事啊？咁直至就系好似 Barbie 咁样讲、就系、哇，原来有啲即系叫做偶像嚟过啊，拍 MV 啊，影相啊咁样，你就会觉得。是的，即是香港真的很多地方都很 靓， 很值得去的，很值得打卡的这样。咁但是大家去打卡的时候亦都有一个延伸讨论，就是、你去打卡你去影相，你冇话扰民㗎嘛。 是啊。 同埋呢其实你又要留意一样嘢，就是你攞个大厦或者一个公屋做 background， 咁啲人就长短镜啦、即有影开相你都知道。咁你就真係影嗰個景緻就影嗰個景緻，影嗰個位就嗰個位。如果唔係咧，就有好多嘅公屋户咧都話：哇！即係近排都成日感覺上俾人去偷窺 到， 係 啊，其實都幾不安嘅、嗯。有時成日覺得我鏡頭望住自己， 你樓下個個人都長短鏡咁樣抱住你喎，其實都真係會有一種無形嘅心理壓力咯。 嗯、 即係你話影日頭都還好啊。起碼我見到你揸住長短鏡，這個人是影相或者影我點都好，夜晚黑打曬燈咁樣影咧，其實好驚㗎。 誇張啊、 我 我有啲朋友就係住呢啲叫網紅屋咁樣啦、 哦， 網紅公屋咁樣。佢話嚇樓下真係好多人， 成日都可以伸個手出嚟耶咁 啊！係啊，作為一條老人屋村嚟講咧，其實真係唔應該有咁多後生仔，真係好古怪嘅咁樣。咁希望大家都自律啦，即係去打卡、影相、呃 like， 個個都想嘅，個個都中意嘅。但係即係你去嗰個地方。是不是又要遵守返啲纪律呢或者。 最紧要唔好影响到人。 是啊。 我都试过之前去一啲呢即係好多人话红咗个地方。咁、后来嗰啲居民呢直头係冻个牌喺度即係话好唔 好再入 㗎咁样。 不要拍照。 是啊、 不要拍照 ,please。咁、样。 讲返港岛区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嘅一段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㗎。西营盘介乎第三街至到高街一段嘅薄扶林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呢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上环嘅普仁街呢有封路措施。而家车辆呢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去荷里活道。车辆不能够由普仁街右转荷里活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挤塞，龙尾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星期一嘅早上，阿 O 同大家做个大市前瞻啦。港股咧近排积弱啊，上个星期五咧收市啊，连29,000点嘅关口咧都保唔住啊，而且咧跌穿咗多条咧移动平均线啊，技术走势咧都弱弱地咁啊，主要就受到咧多只科网股不利传闻影响啦，加上市场观望咧，咁啊中美本周嘅会谈啦，同埋咧美国联储局啊嘅议息呢啲重大嘅事件拖累，咁啊睇嚟咧星期一咧都适宜观望一下，唔好咧贸贸然啊冲入市场咯。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啊，百元好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都喺度咯。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我想问一下咧，会唔会话大人讲嘢唔小心讲多咗一两句，或者系有啲咩 hurt 到小朋友，对佢影响系咪好大？定系其实会冇乜嘢？佢哋真系金鱼脑嚟嘅，转头会唔记得咗嘅，系咪咁样嘅咧？ 一定会记得啦。其实小朋友咧，有时真系有啲好轻巧嘅说话，佢都会觉得好伤害，但 系 系会累积咗啊。你唔知噶，嗱、例如举个例，小朋友喊，你第一句你会通常会讲， 唔好喊啦，喊咩啫咁样。 系啊，嗱呢一个都系 正常，阿爸都会咁讲噶。 大部分家长都会咁。 系啦，喊咩啫？喊咩啫？你有咩好喊啫？咁样 咪就系咯， 个玩具借俾人玩啫嘛，你喊咩啫？咁样 系啊，但系你呢句背后点解会咁讲啊？ 就系、觉得其实冇嘢值得喊，因为系一件好小事。就會覺得你根本唔需要喊，唔需要用喊去發泄，因為未到需要喊嗰個程度。 但係咧，你要知道小朋友個世界好細嘅啫，即係我哋大人好中意咧，就用翻自己個世界觀咧去望緊小朋友。 係喎， 你覺得個小朋友哇整爛咗嗰嚿嘢好小事啫，其實係好大傷害性 嘅。 我之前咧試過有個 case， 有個家長咧就係帶個小朋友公園，跟住個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同另一個小朋友玩，咁啊個小朋友咁啱就話我唔同你玩啦咁樣，咁女仔咧就好唔开心，即系同 呢啲对白我都听过， 你听过？ 系啊，我仔仔同我讲话，我边个边个，佢话以后唔同我玩咯，咁啊想喊，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啦，咁冇嘢，咁佢话唔同你玩，咁咪由得佢咯，下次会同翻你玩噶啦，系唔系噶？咁下次咪一齐玩，啲细路仔边度记得啊？呢啲咁多仇口嘅嘢， 系啦，但系好 hurt 噶，嗱嗰个小朋友， 嗰刻系真系好 hurt 啦 ，hurt 嘅，嗰个小朋友系点咧？就喊住同阿妈，陈小明同我玩啊，妈妈咁样，跟住咧个阿妈咧其实都好真人喊嘅，於是咧就話：你唔好喊啦！跟住個小朋友又再喊啦，佢就話：呢個世界咁多棵樹，點解你係都揀嗰棵樹啊？即係呢個就係個媽，可能個媽就係個角度就係、是：唉，呢個世界咁多男人，你點解要揀佢啊？ 阿媽自己都揀咗一棵樹啊！ 棵慘樹， 睇翻正題，係啦。咁如果小朋友真係為咗一件事喊，咁家長可以點咧？ 真係要理解咗佢先。咁我都有問嗰個家長嘅，我話你有冇試過俾人黑面啊？佢話有啊。 有。 哦，咁你有冇試過俾人同你講我唔同你做朋友絕交？有 细个都有啦， 系啦，我话你近期有冇同老公闹交啊？咁佢就 梗系有啦。 咁近期冇，前排有。跟住我就话，咁你老公有冇同你讲话？喂，咁我哋冷静一阵啦，考虑下大家嘅关系啦。佢梗系未啦，错嚟咁样啦。 系咯， 我话小朋友咧，其实咁样俾人拒绝去玩咧，就好似最尾嗰句咁样，可能 哦， 即系喺佢个世界里面就系、是、哇，我俾佢拒绝咗、 啊，就好似听到一句就我要同你绝交咁样。 唔喺佢嘅角度，可能真系同等于同你老公决裂差唔多，即系嗰一刻个感觉。 哦、 即系如果你唔能够将小朋友嗰个感受锐化十倍，去理解佢，其实真系好伤心。 哦，唔怪之你头先会讲一句就系小朋友嘅世界其实系好细，因为佢哋未接触到咁多嘢，而我哋用咗我哋嗰把尺度佢，就系呢样嘢其实唔紧要，你喊咩啫咁样。其实呢句嘢对佢哋嚟讲咧。佢只會係否定佢嘅家長啫喎， 係啊，否定咗佢嗰種好傷心嘅感受。你長時間咁樣咧，個小朋友會覺得啊，其實我咪唔應該咁傷心噶、其實係咪真係好小事噶？ 係家長咪就想佢咁諗咯， 係啦、 啊，係啦、 啊。但係其實佢會壓抑噶嘛，佢、會開始否定自己呢種感受啊嘛。咁好慘啊！到最後咧，再大個啲咧，而家好多青少年都係咁樣噶、就係、是、喂，其實我咪唔應該咁唔開心咧、好啦，咁我 task 啲啦，我就做嗰樣嘢啦。咁、好多青少年或者再大啲嘅大人就唔识得表达嗰种感受，甚或乎有时会否定咗、其实我唔应该咁样。 哦， 咁其实好唔健康啊！所以其实当小朋友喊嘅时候咧，好简单，你真系同佢讲，哦，咁一定系好伤心。 系系， 其实咁样已经得噶啦，佢、已经好好多了。 喂，实例，我哋做啲实例先。例如如果见到小朋友喊嘅，咁系咪净系一句个你唔好喊啦，温柔啲，你唔好喊啦，做咩要喊啊？其实咁样足唔足够咧？ 其实你讲你唔好喊，其实你已经否定咗佢感受啦。否定咗佢嗰種表達嘅方式， 一嘢就錯咗添。咁我就應該點樣講先至係對佢嘅心靈嚟講係最好嘅一個保護咧？ 嗱，有啲家長就話：咁好啦，咁我就講埋佢感受啦。你一定好唔開心啦，你唔好喊啦。嗱，呢一句咧前面 OK， 後面唔 OK。 哦，即係講咗佢嘅心情先。 係啦，但係後面你係唔接受佢喊啊嘛，即係因為你唔接受佢喊，所以你叫佢收聲咯。 咁唔通同我一定有啲家長聽收音機就喺度話啦，就咁唔通我叫你喊啊？你喊曬佢啊！喊到全世界都聽到，全。 条村都听埋你喊。 呢个系你自己喺度发紧脾气咯，好明显。 嗱，你要谂翻，即系我哋好多时就大人唔系好理解小朋友， 系啦， 或者你好接受唔到小朋友，于是咪会成日都咁。其实小朋友咧，嗰个处理情绪嗰个能力冇你咁高，佢可以宣泄情绪嘅方法又唔系真系咁多，其实最正常、最应该接受嘅就 系 喊咯。 咁我哋系应该俾一个时间宣泄咗佢嘅情绪，发泄咗佢出嚟先嘅。 系啊，一个好去到好高嘅状态，你想回落啊嘛，佢咪要啲时间过渡咯。 系， 但系过渡佢一定要用方法过渡噶嘛。咁你就要知道你条底线喺边。哦，可能佢就系、是、哦要啲时间喊，咁我喊完就会舒服啲，咪因为喊。 会唔会有啲听众而家喺度谂啦？啊，如果佢真系俾喊呢一个嘅动作，佢去宣泄佢嘅情感嘅唔开心嘅感受嘅，我俾佢喊会唔会养成咗一个令到佢容易喊大喊十咁嘅性格？ 咁係你好多擔憂多啲喎，即係個父母好多擔憂多啲，因為其實調翻轉，你越係唔俾佢宣泄，佢咪越好多積壓，去到佢真係觸碰到嗰個點嘅時候啊，即係到而家好多青少年都係、即係有啲情緒問題，佢咪去到唔識得去宣泄到，佢到最後可能會有啲精神病嘅狀況、哦。其實你都唔想咁噶嘛， 唔想啊，呢個好唔想啊。 但係你嗰種好驚大喊十，佢會變成大喊十， 係咯， 呢種擔憂係你嘅擔憂嚟噶嘛，係、未發生噶嘛， 係 同埋乜嘢叫大喊十咧？係咁、那個小朋友咧，其實可能未去到你嗰個點嘅，就因為嗰種好擔憂啦，佢會唔會變成咁噶、 哦？ 跟住你又唔係好中意。喊啦，於是你就好多呢啲説話要佢停啊。 咁、相對嚟講，如果小朋友能夠喺適時做一個嘅感情嘅宣泄，例如喊啊，俾佢冷靜一下咁樣，咁佢亦都可以咧就持之以恆之後，佢就去到某一個位，佢就開始容易啲 pick up 到自己點樣去到叫做撫摸翻自己嘅情緒啊。咁對佢嚟講係反而仲健康嘅。 係啊，有啲家長真係會話咧，你可唔可以自己冷靜一下？其實冷靜唔到啊，佢、一定要有啲時間俾佢過渡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面對小朋友有情緒嘅時候，記得就第一句就唔好叫佢唔好喊， 你喊咩啫？呢啲收翻佢啦。咁我哋下次再講。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仲有啲咩補救嘅方法，令到小朋友更加咧就容易啊，心靈上得到健康啦嚇。唔該曬嘉嘉， 好，拜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無論係為咗防止你嘅社交媒體帳戶被盜用。定系为咗保护储存喺云端服务里面嘅重要资料唔会俾人盗取，你都要好好保护你所有嘅网上账户。你可以选用严谨嘅认证方式，例如双重认证，保护用喺处理个人同埋敏感资料嘅账户上面。由于双重认证需要完成两个步骤先至能够登入账户，万一密码真系唔小心俾人盗取，你嘅账户都仲有多一层嘅保护。而唔同嘅账户要用唔同嘅密码，唔可以贪易记、贪方便。就将所有网上账户都设定使用同一组密码，特别是一些用来处理个人和敏感资料的账户，密码的复杂度都应该有所提升。如果在学校、图书馆、网吧等等公众地方用完互联网之后，记得要登出账户。万一怀疑密码已经被泄露，就应该立即更换密码。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系啊，好冻啊！啱啱走去后面熄咗个风扇啊，吹住，唉，觉得好冻，好冻，缩下缩下。诶，咁啊，而家咧， 寒啦， 系啊，即系身体可能真系差啲咧、就觉得，尤其是唔够瞓咧，你就会个人怕冻啲，所以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啦。虽然今朝早而家21度， 我哋讲咩打坏后生啊？ 系咯，我认噶。通常闹下闹下会好啲啊嘛，系咪啊？ 点啊点啊！ 今朝早咧想讲下咧，自己以前有啲经历，但系问下你哋有冇经历过先？有冇试过出街唔记得带？钱搭车啊！ 我梗系有啦， 我都觉得应该一人都最少会经历一次嘅， 人生必经阶段嚟嘅。 但系唔记得带钱搭咩车先？ 你唔记得带钱就咩车都搭唔到啊！ 系啊， 咁我嗰阵时细个嘅时候，离开我屋企必定只可以搭巴士，因为最平啦。如果搭小巴都要行啊，即系我屋企个小巴站头咧，就 唔近我屋企嘅，所以唯独是系得一个选择，就一定系搭巴士嘅。 吓、啊啊、哦，会唔会行嗰段路仲长过你搭巴士嗰段路噶？ 点边条路啊？ 因为有啲人系咁噶嘛，你行出村口搭巴士嗰条路，然之后你搭一个站就到啦。但其实嗰个路程其实可能好短。 唔系，我搭得巴士就直接搭巴士出去噶啦。 哦，即系去到目的地嘅， 系去到目的地。 我有時係搭的士咯，有時候唔係淨係唔記得帶錢嘅，可能係身上唔夠錢都試過嘅，即係明明有錢，但係上到的士，啊死啦！明明以為自己有張500蚊紙，點知冇喎，跟住發現自己得翻幾十蚊咧。我真係試過佢一路行嘅時候，我就望住個錶咯，即係諗住 夠鐘啊，夠路， 停一停，停一停，即係用到佢盡。 呢個係一個方法喎。我咧自己試過嗰兩次咧都係的士，但係咧就都係好。早啊，即系星期日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嗰啲五点几钟咧，咁、就唯有翻到嚟咧。嗱，一次咧就系入去问同事啫，叫佢喺出边，诶、哎，唔好意思，师傅你等等啦，我入去借完钱就出翻嚟啦。咁佢有标照跳嘅、所以入去就借多少少咁样啦。即系你唔好谂住落车嗰个系就系、是、俾钱嗰个金额就可能多少少啦。咁第二次咧就好彩嘅。 但系你五点几翻嚟，有边个同事喺度借钱？ 我阵间话你知，而家唔讲。嗱，第二个咧就好好彩嘅，就因为嗰阵时过紧年啊，我就拆啲利是出嚟俾咯。 哦，咁你真 系 好彩。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彩。 所以阿妈嗰封我成日话阿妈俾我嗰封咧，我唔拆，永远袋喺银包噶嘛。嗰封系救命利是。 我都有嘅，我都有利是嘅。 袋银包系冇用嘅，钟哥，因为你会唔记得 成个银包唔记得带嘛。 啊，咁又系嘅，咁咪系袋喺裤袋。 唔系，但系你嗰个 case 就可以帮到我咯，即系我银包唔够钱咁样。诶、原来有封利是喎、 啊。你呢方法都 OK， 所以我自此之后咧就会将啲钱咧即系摄喺其他啲袋啲暗格啊嗰啲咧，就即系独摆定少少啦，唔好话多啦。 但系而家唔使咁烦啊，因为我最近有一次搭的士咧，我见到佢有。得 PayMail 哦，系啊，而家有啊， 直头你用电话 啊嘛， 系 Pay 我又得， 我唔中意呢个名，其实我好唔中意呢个名， 你中意 Pay 你系咪？ 无端端 Pay 我做咩？即系以前我鄙视即系 Pay 咁样啊嘛。 咦，唔系，我又好中意呢个名，因为咧你以前咧追人哋还翻钱俾你咧，你好尴尬噶嘛，成日叫人你系还啲钱嚟啦咁。你而家就唔使讲呢个咧，已经好有代表性啊！即系讲呢个你嗱，你唔好话你冇钱啊，你有 Apps 噶， 系啊系啊， 咁你就会觉得系咁。因为点解咁讲咧？嗱，以前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好多人会中意企喺啲巴士站嗰啲位咧，问人哋：，诶、唔好意思啊，我唔够钱啊，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搭车啊？咁，咁我咧自己都试过几次系借俾人嘅，真系。尤其是喺啲大巴士站咧，即系总会有，即系唔知我遇过呢啲咁嘅情况，就系话，诶唔记得带钱或者唔够钱争少少。 系。 咁通常咧，如果你一两蚊咧搭巴士，你都会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后来我发现咧，原来有个咁嘅职业噶，即系就系由朝到晚都系问人哋借。几蚊咁借下借下就即系哇，系都唔少钱咁、啊。咁今朝早揭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个有心一个好心人啦，同埋一个有心人。咁咧就有一个阿 A 君啦，就问阿 B 君咧就借钱搭的士、啊。咁啊，讲紧呢个都几夜嘅时分咧，就喺啲酒店区域咁样啦。咁咧就的士司机咧就好啦，就真系车咗嗰个女仔翻去啦。咁然后咧嗰、那个事主即系问人借钱嗰个女仔咧，就本身咧就抄低咗借钱嗰、那个即系债主嗰个嘅银行户口号码。 系。 咁大家咧亦都互相交换咗电话号码。咁就声称啦，因为我而家真系冇办法俾到你啦，又夜妈妈咁样。咁不如我又冇嗰啲软件话可以俾钱你，咁我就抄低你个户口。号码俾翻钱你啦，咁咁好彩呢个金额都唔算大嘅。嗱，我又觉得好离奇，嗱，你换晒资料，咁大家又俾咗咁详细嘅户口号码，咁咁啊好正常啦，觉得我、哦、都几信得过喎，咁样咁就借咗百几蚊俾佢啫。咁但系咧呢、這个借钱俾人嗰个人咧就话事后咧，即系到第二日 call 翻佢，喂，你琴晚问我借钱咧。点点点咁咁嗰个借人钱嗰个咧就话、我转头俾你啦咁，跟住咧。就再也沒有聽過電話，亦都再冇俾過錢。 但係真係佢個電話嚟嘅， 係啊！但係揾到佢喎、 哦， 即係真嘅資料、真嘅電話號碼，真係揾到過佢，但係之後就揾唔翻啦。 咁有冇擔心佢啊？揾唔翻，咁有啲擔心，即係你冇嘢啊嘛。 好人好到咁係嘛？ 咁啊咁啊未去到，不過即係我覺得好心人唔怕做嘅。咁不過都即係希望大家都即係自己唔好呃人哋咯，啲錢就還翻俾人咯。 大部分嘅狗狗都好貪玩，中意追逐又中意咬玩具。有冇见过你屋企嘅毛孩咬住玩具嘅时候，中意狠狠咁样将佢左右揈嚟揈去，好似同玩具有仇咁咧？呢个行为其实系源自佢哋嘅天性啊！ 狗的祖先需要在野外狩猎，但是单凭撕咬的动作，猎物就很容易挣扎逃脱。所以当狗狗捕捉到猎物的时候，就会将猎物紧紧地咬实，并且左揈右揈，从而对猎物造成更加大的伤害。这个野生本能潜藏在狗狗的体内。当狗狗在跟你玩追逐玩具游戏的时候，对它来讲就好像在捕猎一样，所以才会对玩具做出这个揈来揈去的本能行为。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候，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有阿欧女士喺度。早晨，欧女士。 早晨啊，大人好。 哇，你话声好精神、啊。 即系几好啦，都算 OK。 吓、啊，咁就好啦。有啲乜嘢点唱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谂住发放啲祝福出去咧。 我今日咧就系讲我自己嘅新婚啫。 嗯。 我结咗婚咧都五十年啦，金婚啦。 哇，金婚嚟噶、啊，恭喜晒啊，恭喜晒啊！ 好多谢多谢。 系真正白头到老。好啊，呢啲真系非常好啊！ 我希望大家嘅人生一族啊，或者后生一代都好啦。能够可以行得到五十年嘅婚姻咧，都有去喜与乐嘅。 系， 最紧要大家咧可以和合啲， 和合啲， 大家了解多啲， 系了解多啲， 咁可以分享嘛。 哦，好啊，喂，欧女士，我想问一下咧，嗱，五十年啦，咁你有啲乜嘢叫做秘诀啊？系可以维持到呢一个婚姻咁耐又咁甜蜜咧？ 咁啊。当佢有意见或者系表达不满嘅时候咧、你要静心啲听佢讲， 静心听， 即系静心啲，可以自己压制自己嘅情绪，即系听佢讲完之后咧，你先可以大家再嘈。如果唔系咧， 听完佢讲之后先再嘈啊， 即系唔系再嘈，即系大家去表达翻， 我表达翻，即系倾翻咁样系嘛？ 系啦系啊，大家。那個氣温降低啲啦嘛， 係係係， 即係起碼自己唔好一升就升咗100度啦嘛，你降翻80度啊70度都有啲理由同佢講下，係咪啊？ 啱嘅啱嘅啱嘅，咁啊非常之好啊！咁啊點唱俾自己丈夫啦，同埋一班銀髮族嘅朋友係嘛？ 後銀髮族同埋後生一代都好啦， 好啊， 都希望佢哋能夠一個美滿嘅婚姻咯。 好， 每件事咧都有喜與樂嘅， 係， 最緊要大家和解啦，係咪？ 非常之好啊！咁啊，即係祝福咧，天下嘅人啊，都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啦，係嘛？ 係啦，係，多謝你哋。 好啦，OK， 多謝曬歐女士，歐女士啊，祝福大家之餘咧，都點翻首《每當變幻時》啊，大家嗲拍俾啲歌詞啦。多謝你嘅電話，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 ，Kason 罗启新。 喂，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你好 ，Kason。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好睇 咧？今晚咧8点咧有铿锵集啊，题目就系寻找古堡痕迹。咁、古堡咧就唔系嗰啲一座座嗰啲啊吓，而系咧就系古物。宝藏咁解，咁啊前嗰排咧呢一个主教山配水库嘅罗马式建筑曝光咧，已被人拆咗忽仔啦，咁啊引起社会关注啦，咁样最后都成功咁样咧就系将佢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啊，免于被拆嘅。咁但系点解又会拆到佢咧？啊，原来咁噶，古迹办咧嗰个评核咧就系历史遗迹清单里边咧，其中咧。 是只有建築物集中在建築物那裡的，就不包括石碑啦、界石，即係嗰啲分界嗰啲石咧，水缸啊等等嘅。咁、由於咧就係、有關當局就話嗰個係水缸，所以咧 就唔包啦， 就掉佢啦。嗰啲咁大缸水缸，佢梗係用乜嘢啊？咁我哋平時嗰啲水庫啊嗰啲嘢好大噶嘛，係咪？咁佢嗰個配水庫嗰個咪當水缸咯，咁樣，所以今日咧就可以睇睇呢個鏗鏘集啦。咁另外咧，去到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啦，日常八點半咧啊，今次咧就會係同你講股咧，就係會講下乜嘢咧？就講下圍村啊。咁你認識咧就嗱，你知啦，即係香港嘅圍村咧有幾大嘅姓氏噶嘛？其中一個咧。大家都會比較熟咧，就係鄧氏啦。係，你記得邊個啊？名人嘛， 鄧達志啊，我都係記得。 冇錯啦，咁今次咧就會帶大家走到去，即係鄧達志住嗰度啦，平山啊，咁就會走去呢個平山文物徑嗰度咧睇下嘅。咁另外咧，你知咧入得去啊，大家咁中意入去呢一啲新界啊、行山啊咁樣，自不然咧有機會咧就揾呢個飛行服務隊咧幫下手。 我以為你食個盤菜，點解知係 咁 飛行服務隊？ 係啊，除咗你話即係受傷要飛行服務隊之外咧，啊飛行服務隊咧都會幫手撲滅呢個山火喎。咁我成日咧睇到都幾猛。哇！个直升机飞到过去咧，一打开嗰个水弹咧，佢唔系红，一扎烟咁样。即系我哋远睇觉得好似咧，好似喷啲水咁样，但系从来未见过近睇佢淋落嚟嗰个系点噶。 可能系好震撼噶， 可能好震撼噶。嗰阵时有个笑话嘛，就话喺呢一个山火火场发现到有一个人咧，就系、死咗，但系佢系着住潜水衣噶嘛。原因就系俾 其实佢系浸死嘅，咁系咪啊？ 原因就系俾嗰啲佢游紧水嘅时候，俾嗰啲飞行服务队咧闹咗，走去救山火 哦， 系啊，咁样今晚咧就睇睇啦吓，呢个人 呢个真系好笑啊！ 唔该晒 Kev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未来十二个月要做好三场选举，时间非常紧凑，一定要做到，不存在话尽量做。佢本人会亲自督导每个环节。林郑月娥接受《文汇报》、《大公报》同埋《商报》访问，表示已经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支持，会开快车处理有关草案嘅审议工作。佢话估计需要修订超过20条主体法例同埋附属法例，有啲修订牵一发动全身。政府倾向以综合嘅条例草案形式处理。两人都认同要有足够时间审议，不能够太仓促，因为是很重要的条例，宁愿多开会议，会议开长一些，拨走其他会议，以腾空议事时间处理有关条例。林郑月娥指出，由法例草拟、给意见、公众解说，她都会亲自督导，不会下放给其他人。获准保释的15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律政司就11人提出保释复核。高等法院今朝将处理最后4名被告的聆讯，分别是屯门区议员张可心、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黄大仙区议员施德来和东区区议员李裕信。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聆讯开始前，法院外有多架警车戒备，大批警员在附近巡逻。中西区薄扶林道指明受限区域强制检测，大约今朝七点完成。到凌晨两点，大约68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一个样本检测结果仲核实紧。受限区域内嘅多座大厦，即系景辉大厦 A 座同埋 B 座、枫林大厦、东明阁、利威楼和薄扶林道63号，

我喺顶楼入 lift， 得我一个。揿完 lift 之后，用消毒洗手液洗手。另一层入嚟嘅系一个中年女士，佢入 lift 之后，用一张纸巾包住自己只手指，然后揿 lift。第二个入嚟嘅系一个二十来岁嘅年青人，佢用一条锁匙揿 lift。跟住系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嘅男人，佢用手踭揿 lift。然后有一个长辈入嚟，佢自己冇揿 lift， 但系叫我帮佢揿 lift。呢架 lift 里边每一个人揿 lift 嘅方法都唔同，明白嘅。呢段期间有边个想摸呢啲地方先？经常听人讲，电梯里边嘅掣咁多人揿过，一定好多菌，好容易中招。虽然揿 lift 嘅方法个个都唔同，但系有一样就个个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只会按自己要去的楼层，跟着是不会按闩门掣的。以前大家入 lift 之后会很用力不停按个闩门掣，按很多次，因为有一个错觉，越按得多道门会散得快一点。但是现在按多个掣都费事，因为很危险的。所以大家情愿每一层都停耐一点，都不情愿按闩门掣。明白嘅，明白嘅，安全至上。去到地下嘅时候，大家离开电梯，行出工厂大厦，要推开一道玻璃门。至于佢哋推门出去嘅方法，个个都唔系用手嘅，系用脚。你冇听错，大家唔用手推，直头唔想掂到玻璃门任何一寸地方。每一个人都系用只脚喺玻璃门嘅底部推开佢。一个跟一个都是用只脚推开道门咯，他们很怕自己只手掂到这道玻璃门任何一处，所以他们是用脚推开。明白的，明白的，大家都安全至上。大家这么小心，反而我很安心，因为知道事太严重嘛。离开工厂大厦之后，其中一位在电梯里面的男士去到一个垃圾桶旁边，竟然除低口罩。我不禁望多两眼，原来他要吸烟。我好想同他说，防疫措施你样样做到咁足，电梯掣不想按，玻璃门不敢掂，不要功亏一篑啦，忍一忍，好容易衰收尾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踏入春天，个个都话：，唉，好攰啊，冇乜胃口啊。咁所以星期一朝头早嘅催神厨房咧，就唔同大家整咁多嘢食住啦。可能大家今日都攰攰地啊，唔想开火煮嘢食。咁所以咧，我就推介大家试下整呢一个汽水青柠砖。其实咧就系雪一啲有味嘅冰，等你哋喺屋企饮杯嘢 refresh 下嘅时候咧，有更加清新嘅感觉啊！嗱，虽然咧呢一个嘅厨房， 见你哋今日攰攰地，请你食粒冰先。 系啦，嗱，咁其实呢一个咧个样好靓，你唔好听话啊，雪冰使鬼你教咩咁样？咁但系咧，我俾张相阿欧睇先，但系你眼神出卖咗你啦。 我冇到。 但系咧，佢好靓嘅，因为咧你都要买一啲即系好似泰国青柠啦，细细粒嗰啲翻嚟啦。咁咧就将佢咧，当然洗干净啦，对半切开啦，就摆喺嗰啲冰格嗰度。 系。 咁然后冰格咧就淋少少咧嗰啲汽水啦。即系七字头嗰啲汽水，我自己就觉得比较百搭啲嘅，即系嗰有少少甜味啦。咁啊，同柠檬又好夹噶嘛。咁咧就摆喺冰箱嗰度雪佢。咁啊，平时雪咗喺雪柜嘅时候咧，佢雪好咗，你成粒攞出嚟咧，可以放喺边咧？可以放喺一啲汽水嗰度啦，可以放喺 本身已经系汽水嚟噶咯。 系啊， 再放喺汽水嗰度个效果会点？ 嗱，如果你放喺可乐嗰度，咁啊变咗可乐里面又有一个 柠檬嘅味道。 青柠嘅味道啦，亦都有嗰个七字头汽水嘅味道啦，咁样。咁另外亦都可以，其实如果你中意饮威士忌咧，你都可以放两粒落去，系啦、 哦， 都可以试一试。 威士忌汽水咁样。 系啦，或者你话饮柠檬茶，其实咧点解同大家分享呢个 idea 咧，就系因为有一间餐厅咧，佢个柠檬茶系好出名嘅，系啦，即系泰国。嚟嗰间咧，咁佢个柠檬茶点解咁出名呢？就系因为佢个冰咧，都系用柠檬茶整嘅，即系你唔会因为摆咗啲冰溶咗，慢慢耐咗咧，个杯嘢就变淡咗，饮饮下就啊，因为嗰啲冰溶咗做水啦。佢系一路溶嘅时候咧，嗰粒冰都系散发紧柠檬茶嗰阵味嘅，所以咧嗰。间餐厅咧，我每次去都会叫冻柠茶，即使我平时好少饮冻嘢，咁但系呢一个咧，你就自己其实喺屋企都可以整定，即系一个冰格咁样，可能有十格八格咁样啦。咁你就买嗰啲泰国青柠翻嚟，就切开一半咧，就塞落去个冰格嗰度。咁如果你话好细粒，咁你咪切四分一咯。咁然后咧。用汽水嚟到代替嗰个 水，跟住就摆落去冰箱嗰度雪，雪完之后咧就可以攞出嚟用噶啦。 系啦，就可以放喺你嘅饮品嗰度咯。 系嗱 ，Kitty， 你讲呢一个咧，我可以再补完多少少。话说系咁嘅，我咧都好少饮嗰啲沟嚟沟去嗰啲嘢嘅。 系 咁，即系话啊，唔知咩金桔咸柠，唔知乜乜乜咁。依家坊间好多噶嘛，总之将所有嘅。概念擺曬落去，跟住整一杯嘢出嚟，你就覺得好好飲咁樣。咁話説係咁嘅，我咧近排啊，都去觀塘做嘢。觀塘咧有一間咧，即係工廈入邊嘅茶餐廳咧。咁我都係經過啦，有朋友都介紹過啊，呢間嘢幾好食㗎，你冇睇佢噏噏耷耷咁樣。咁我入去啦，咁啊個老闆話：點啊，靚仔想飲咩啊？咁啊，唉，好攰啊，今日想飲啲精神啲嘅嘢。得，跟住咧佢啊自制咗。呢、这個是叫做 hidden menu 嚟噶，係一個茶餐廳嘅 hidden menu。佢你話啊好攰啊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嗱呢一個勁啊，咖啡可樂，咁、 哦、 佢就整咗個啡底俾我，齋啡底，跟住咧就叫我加一半嘅汽水落去，加，跟住咧再喺上面再加冰， 即係凍飲嚟嘅係， 好好飲， 好好飲啊！ 好好 amazing， 咁有冇柠檬噶？ 冇噶，佢纯粹咖啡可乐， 即系佢又唔系柠啡喎。 系啊，咖啡可乐啊，就将嗰个咖啡因个含量咧 double up， 所以就好提神啦。 系啊，咁佢仲有其他嘢食嘅，有机会再同你分享。嗰、那个老板都好好人，跟住话，唉，见你攰，帮你揼两下骨啦咁。佢就真系拉我筋揼我骨，系啊， 咁好嘅， 系啊，好有趣。正所谓乜嘢人识到啲乜嘢朋友。我真系我想叫杯嘢饮，咁得意 送埋揼骨服务。 旁边啲食客咧，以为我哋识咗几廿年 系嘛？ 系啊，以为我哋识咗几廿年，其实唔系，我系第一次入去食嘅啫。 咁啊开心啦！ 往后系咁、 啊、 开心，真 系 开心，真系开心，真系开心。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睇下林慧今日有啲咩享乐嘢同我哋分享先。 呢、這个非常之方便，同埋咧就手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咧疫情期间咧嗱，好多嘅家长啦，或者系成年人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如果你想揾一个地方咧，同一个 friend 咧去。谈心或者倾偈咧，咁、你都会揀一啲可能空旷啲嘅场所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人去行山啊嗰啲啦。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咧，嗱之前你哋咪介绍过优惠嘅时候咧，讲有啲商场咧，有啲游乐设施嘅。而家咧多咗啲商场咧，开发啲室外嘅游乐设施，咁、就俾啲人咧系做下运动啦，或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啱玩。 系、咪沙 田 嗰、 沙 田 嗰、 个？系 啊，佢即系喺沙田嗰个商场，但系咧佢喺另外一个空地咧，有开咗头先阿林慧，应该你 系 讲嗰度啊？ 冇错啦，我就系讲嗰个啦。喂，嗰、个咧，我想讲都几 你啊，有得健身噶， 系啊，真系 健身， 乜都有得玩啊！ 我有群组啊，健身唔紧要啊，群组嗰下惊，应该冇事嘅。 我咧就去过三次到啦，嗱，我都去到三次，你谂下，除咗 真系去健身啊？ 我唔系啊， 我唔知道 啊，做唔到个。那個叫咩引體上升啊？ 哦， 我只是去那裡跳下或者做下啲伸展運動啫。香港人真的很古怪喎，你平時屋企都可以做嘅，有很多運動，但你硬係覺得去到一個地方咧，畫曬線啊，俾曬指引你嘅時候咧，就做得過人啲。 氣氛帶動啊嘛， 氣氛啦、再加埋個天氣啦，即係户外咧，你真係好想喐下嘅。 即係譬如啲姐姐跳廣場舞咁樣啦，咁佢哋 都 氣氛帶動啊，係咯， 真係喺屋企都跳得㗎。 係啊，我同我媽。媽咪經過，佢話：哦，佢哋喺度跳舞開心，啊唔啱你又過去跳下，咁跟住佢又真係過去跳喎，係啊， 你阿媽喎， 係啊， 咦，你阿媽又識跳舞㗎？ 好 friendly 啊，唔係啊 ，OK 㗎，其實咧廣場舞可以跟到㗎， 廣場舞揈手揈腳㗎，係 啊，即係扭下腰啊咁樣㗎咋， 我好好， 我個女都試過咁樣跟過， 係啊， 然之後擾亂咗人哋個節奏。 唯一一樣嘢廣場舞唔係咁好啊，啲音樂太 大 聲，作為一個 DJ 嚟講。我真的觉得冇乜需要咁大声嘅。 你有冇睇过广场舞 battle 啊？ 点 battle？ 我就有睇过啦。嗱，左边一个大喇叭，右边一个大喇叭，跳住唔同嘅舞咁 battle 咯。睇下边个扰乱大家先。 唔同噶，有啲系hip hop 啲嘅，小苹果嗰啲你有听过啦？ 听过啊。 另一个门派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通常都会有唔同门派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有啲大啲嘅空地咁。嗱，今朝早唔系讲广场舞，系 有冇人跳广场舞噶？你讲 有 个地方都有啊？ 有啊， 咁快已经落户咗咯。 唔系啊，其实你唔同。同时段你会见到唔同嘅人噶，因为咧嗱，讲紧一个商场嘅一个天台，一个天井位啦，或者咁讲啦，佢以前咧系真系俾人哋可能啲售货员啊之类咧，可能出去唞下气啊，呼吸下嗰啲比较多啲嘅。 食烟位嚟噶，你而家搞到又健身又跳广场舞， 即系你本身想出去食烟， 系啦， 我见到人哋咁健康，算啦，唔食啦， 即刻转向呢个健康人生嘅道路就开始咗啦。我想讲咧，以前我从来唔会去嗰个位。 健身嗰啲人见到食烟都几好喎。咁啊，全班人一齐喺个 咁又应该唔会嘅， 讲笑啫。 唔系，我觉得真系食烟嘅人系少咗。以前咧经过嗰条路咧，你会见到好多人企晒喺度食烟咁样啦。但系而家咧真系少咗嘅。可能大家都觉得，好似隔篱咧有咁多小朋友或者有咁多设施咧，就不如唔好企喺呢个位度啦。咁就真系希望有啲咁样嘅正面作用啦。咁嗰个地方咧都几多嘢玩嘅。嗱，我初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以为只系俾小朋友玩嘅啫，因为见到大部分都系小朋友啦。咁后来咧，我发觉佢有啲区域咧系好似啲假草地咁样啊！你知咧，即系譬如中环都有啲假草地，或者尖沙咀都有啲假草坯咧，俾人瞓噶嘛。其实沙田都有嘅，之前大会堂前面有啲凳咧，系俾人哋喺嗰度休息啊，欣赏下啲表演嗰啲位置咧。八号梯前面都有啲位置系咁样噶嘛。咁佢咧就直情 阿叔就喺嗰度听马通常咯。 点解你可以发掘到咁多可能性出嚟嘅？ 唔系啊， 嗰度真 系 好多人。 大佬，你唔好太美化啊！即系呢啲阿叔唔俾听马嗰张凳系咪先？ 我暂时未发掘到喺呢个地方。有听马嘅群组啊， 迟啲有噶啦。 我见到有啲倾心事群组，因为咧佢有啲有一个 area 咧系直情好似一个个咖啡嘅茶座咁样嘅，系用草皮地搭嘅。咁我就见到好多人咧，我见到有打机群组啦，有啲学生咧围埋嗰度打机啦。 呢、 這个 开心。 其次我就见到好多情侣都中意喺嗰度打卡影相啊。 打卡好啦，情侣喺嗰度，唔好打第二啲人，唔好 打 电话 嗰啲， 打得火热系 啦 ，OK 嘅。咁隔篱有个篮球场。然之后咧，最后 隔篱有个篮球场， 系啊，有个篮球场 嘅。 所以我就话佢有好多活动，然后隔篱有个健身嘅位置咧， 靓唔靓噶个篮球场？ 都 OK 靓噶喎。 我哋打卡篮球队去嗰度打。 我想话咧，嗰、那个篮球场日头唔靓，夜晚黑好靓。佢全部成个篮球场系围满晒彩色嘅灯。我已经同个 friend 去嗰度影过两次相，出面同你都应该要去一下， 哦、 即系影相出嚟好靓。 好似人打卡啫嘛， 系 唔打篮球， 我叫佢打 卡 咋，我唔系叫佢打波，我叫佢影下相。咁然后咧，入边就有啲健身嘅少少嘅设施啦。 系 最吸引我嘅系咩咧？系有个滑草嘅地方。 滑草 系啊，嗱， 佢 有个 斜落嚟嘅， 系啦，有个斗，有个斜滑梯嘅装置啦。咁我谂都大概十零尺高嘅位置啦。咁然后咧就有个身高限制嘅，即系譬如100 cm 楼上，又话唔知几多岁楼下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即系去领一个兜兜啦，即系嗰啲滑草兜咧，然后就可以有头盔喺护室，有安全嘅人监督嘅情况底下就。 俾钱噶，芭比呢个。 凭单据咯， 哦， 系啦，即系你要消费满咗一个金额就可以玩呢个设施啦。 健身咧，健身咧。 健身就唔使佢 噶， 行入去就得噶啦。 篮球 场，篮球场好似都唔使噶。 好好、啊、呢、這个推介，首先免费、 啊， 应该我听日嘅着数再攞翻出嚟，再 研究研究下啲条款详细啲。 我哋真系好环保啊，连题目都可以 recycle。 好好啊，咁啊，环保身体好嘛，正所谓系咪先？你都做得到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10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明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O呢？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